李小姐请坐，请问边度唔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好唔开心啊。 点唔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冇晒心机噶啦，但系星期一到五嘅话又 OK 翻，特别系朝头早嘅10点到1点咯。但系咧之后嘅话又唔开心翻啦，每日咧好似坐过山车咁，我好担心。 啊，李小姐你唔使担心，冇事。嗱，专门揾阿马姑娘开啲开心药俾你，你照足时间食，搞掂晒。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啊，唔使钱噶。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就算是假期都不会冚期，我们是风骚浮人一样嚟。 哇，复活节假期啦， yeah. 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咁样咧，去连续过呢四日嘅假期啊！当然一定要听风骚浮活人啦，我是小蕊蕊。 啦啦啦，现在放假啦，读书工作暂时停止啦，放低书包，唐家中。大家天天要相见，梁家章早晨，李丽睿早晨，各位粉丝早晨。 来自边间幼稚园？我想问啦， 系啊， 边一班啊？ 系啊，佢唱咗放学歌， 调记五周年前幼稚园放学歌。 嗱， 系啊，真系啊，使唔使听个真版本？ 多谢，我哋唔系放学，而家开始上堂 放假。 不过今日一样会有校长，今日女校长啊。 哎呀！ 问咩问题呢？ 系唔知道啊， 留意住啊， 买一个关子先。哇，好老土啊，吓！哇，正，我最中意。 適應的早上，即刻香港電台製台風騷快活人嚟啦！大日子，我哋有 Kelly 陳偉。 盈嘅天气咧，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干燥，吹和缓至清盈北至东北风吓。周末期间最低温咧19度，日间干燥嘅。最后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嗱，不同嘅地方咧，嗱呢排大家讲紧旅行啊，即系报复式旅行啊，不同嘅地方咧。咁啊，想讲咧，嗱，去到不同嘅地方咧，你会发觉咧，原来咧人哋嗰个地方已经有固有嘅文化啦、习惯啦咁样。有时咧，你都系要适应一下嘅。系啦，咁啊，网上咧见到一个咧，即系内地嘅网红啦，个女仔啦吓，咁啊写咗一啲俾内地游客，即系介绍翻香港嘅。咁我就作为一个香港住咗咁多年嘅，谂啊，我哋系咪咁咧？咁样， 好啊、 有啲我都觉得系嘅，但系有啲又觉得，好似未必。嗱，咁首先咧讲食嘢啦，咁样系咪咧？第一，而家咧，如果你喺香港咧，就最好唔好攞住人哋嘅饮品或者食品进入。譬如 B 飲品嘅食品或者食品啦，進入 A 嘅餐廳， 我哋都梗係係 啦， 全世界都係 係啦，唔可以帶 佢哋嗰邊未必㗎，係嘛？佢哋嗰啲 內地係咪咁啊？你嗰陣時喺嗰度生活嗰 嗱，如果啲鋪頭仔咧真係冇所謂嘅、即係如果啲小店啊等等，咁啊大酒店嗰啲。最好都系唔好啦，不过佢哋容忍度会高啲嘅、 我又见过咁嘅，譬如可能我啱啱去完乔图嘅锦市场啦，佢哋有啲餐厅咧系友善俾你可以嘅，就系喺全条巷里面，譬如你喺呢一间喺对面嗰一间嘢嗰度买咗个清酒，跟住佢就系过去对面嗰间食串烧嘅。但系佢會問清楚你係唔係咯？咁如果係嘅話，有啲佢俾喎， 係 啊。但 係 嗰啲我諗應該係成條行，大家傾好曬嘅啦，聯營嘅啦， 就好啲咯，嗬。 即係其實佢有啲俾，有啲俾嘅。當然有啲唔得啦。你要喺同一間裡面嘅話，就是、你飲酒又好， 消 費又或者 同一間消費， 同一間消費冇錯。 我諗香港咧有時都有少少叫做酒盞位嘅，例如我揸住一杯快餐店嘅飲咗半汽水，喂，不如飲茶啦，喂食飯啊，咁我冇嚟抌啊，未飲曬，咁我可能會拎埋去擺喺側邊。咁我谂佢都唔会话我啩， 问一问咯，我会问一问咯，系 啊，避免一阵间大家引嚟 又尴尬， 唔会啦。 又或者有时我买完嘢行入去超级市场，我会同佢讲声嗱，呢啲唔喺呢度卖噶咁样，因为可能如果佢都有嗰个货品咧，就更加容易误会啦，即系咁咯。好啦，另外一样嘢咧，佢就话香港人咧系接受搭台嘅，咁所以就同啲内地人讲，你要有心理准备咧，系要搭台啦。咩？如果有啲人真系会唔中意嘅，我点解我唔识佢坐佢对面咧？咁样佢如果你唔搭台咧，咁可能要排另一条队啦。嗱，我又觉得未必有得另一条队添，有啲茶餐厅，你话唔搭台，可唔可以？ 茶餐厅一定要搭台啦， 一定要嘅， 冇得 话另一条队，系咪？ 系。但我见到你埋嚟咧，我就话，唔好意思，先生有人， 从来都有另外 有呢啲人噶， 飲茶有噶，撳機咧搭台不搭台咁樣，有得俾你撳。 即係嗰度個已經分到流啦嘛。 係啊。 但係你對做生意嘅人嚟講，如果你個個都話唔搭台，咁佢又真係，譬如你得一個人，你要坐咗四人台，咁佢冇慘係咪？ 一人如果一個人，佢梗係唔俾四人台嚟啦，俾張二人台嚟咯。 以前冇分流咧，其實你之前企咗人張台等添嘅，你記唔記得？ 係 啊。 喂，甚至係如果係嘅話，我又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我琴日買飛。嗰、那個新嘅安排喎， 好啊，你 係啊，買飛嘅新嘅安排就係點樣咧？ 唔準搭台好笑 啊！唔係唔準搭台，而係嘅就係其實有時有啲嘢嘅話，佢都會因應住嘅就係唔同嘅情況咧，佢有唔同嘅處理嘅。嗱，以往我記得嘅就係啱啱過去嗰三年嘅話，我都當然會有睇戲啦。咁、但係當然你喺裏面就唔可以食嘢啦，你要戴口罩啦。但我琴日咧就去睇戲啦，跟住我走去買戲飛嘅時候好得意喎。譬如我買緊嘅嗰張嗰個位，我係想揀嘅就係 C 六咁先算啦。咁、其實 C 六咧就喺呢個 C 五咧就已經有人坐噶啦，咁係咪即係隔咗一個位先到我啊？咁、到我想話想買 C 六嘅時候嘅話咧，佢同我講，佢就話：小姐唔好意思啊，你係咪想坐呢一行？即係想坐 C 一行？我話係，因為呢個就係對住嗰個熒幕啊嘛。 啱啱中間。 係啦，啱啱好。咁跟住後屘佢就話唔好意思，因為咧如果你喺即係你唔買呢、這個即係你隔咗一個位嘅話咧，中間呢一個位咧我哋好難賣出去嘅。咁、所以佢就話：如果你一個人嘅話，你可唔可以嘅就係即係坐翻埋去？係啦。即係要坐 C 六咯，我唔可以買 C 五啦，因為 C 七有人。 係 啊，咁我就話我係咩？但係我想即係至少都有個位 晾下手， 大家揾嚟擺下個袋啊，或者就係 嗰個咩人。 咁我亦都有問佢，我話請問呢一場係咪好多人呢？你係咪 full house 啊？咁佢就話唔係。咁我就話咁樣啊。咁佢就話係啊，唔好意思啊，你可唔可以一係你就揀個另外嗰啲，我就會將嗰啲嘅一個人一個人嘅嗰啲咧就擺埋一齊，咁啊可以喺嗰度咧就可以咁樣坐。咁我就話咁如果係個船。 轉咯。咁我就要翻原先我要嘅嗰即係 C 嗰行，咁就隔離就拍住嚟坐咯。但係我就覺得呢個好得意咯。我唔知係咪最近先至會係咁樣咧、嗯？因為以往嚟講嘅話，啱啱過去嗰幾年，我買飛佢哋都係任我揀嘅。 係啊，多數任揀。 任揀㗎嘛，因為我係一個人㗎嘛，我中意自己一個人睇戲嘅。咁我自己嘅我從來未試過就同我講話唔得，你中間隔咗個位喎，咁、咯。 我諗佢而家個指引都唔定嗬，即係我諗， 我唔知係咪指引啊？ 應該唔會係佢自己一個人嘅意見啊，應該一早即係話曬嗱，你如果畫位咁樣咁，一早話定俾佢聽，我相信啊。 喂，但係如果就係 Sarah 話齋都唔滿， 冇錯， 多人， 我覺得應該酌情。嗱，如果你嗰日你明知嗰場一定 full house 咧，咁我都我諒解嘅，即係始終會。但如果 full house 佢又唔使咁做，係咪先？只會有人買嘛。 係啦，如果全座得四個人，嗰四個人咪一條黐埋嚟坐。我都唔識佢。 係啊， 男追喐啊，你哋有四個人， 四個逼埋一齊， 睇住你哋唔準調位。 即係你哋重搭台嘅話，我就引申到去，我有琴日就好得意咯，係啊。咁我就覺得，原來而家你係唔俾咁樣，我即係隔一個位同嗰啲陌生人嘅啫，就有啲距離。咁我覺得OK 啦咁樣。 雖然我即係每一個商家咧有權去作一啲嘅規定，但係咧你有冇試過食嘢咧？譬如你同阿 Sarah 兩個人咧，唔得，你哋一定要同一卡位，你唔可以個卡位即係唔可以對面 對面坐， 一定要逼埋一個卡位。 有 都有嘅， 叫做幫下手忙，幫下忙咁樣。 你如果 lunch time 嗰時咪幫下手咯。 咁所以呢個正如佢所講啦，你哋要接受搭台呢一樣嘢係香港好普通嘅一種文化。 甚至乎我試過嘅就喺有啲茶餐廳嘅話咧，你坐兩個卡位。对住咁坐啦，系咪有四个位噶嘛？啱唔啱？四个人都唔识噶。 哦，系啊，系啊，我都试过，我都试过。 四个人都唔识噶。 坐入边嗰个咪好麻烦咯。 冇麻烦噶。 唔系啊，走嗰阵时啊，唔该谢谢。 有几难啫？咁咪企起身，跟住咩咯？ 同埋呢地方通常你唔会慢慢磨噶啦，你快快脆脆食 就 走 噶啦。啲咁嘅情况。 我亦都试过咧，坐喺度食食啊，佢话哥哥可唔可以让让位啊？咁样，因为咧我坐咗一个卡位，我一个人，咁人哋四个 啊嘛， 系啊，你坐嗰边啦，咁样，咁我拎住碟饭一路食住咁过去咯。 其实好冇人噶，点都 系就下咯。 但有时我有。略嫌覺得嘅就係啲卡位咧，真係太窄咯。你有冇發覺？你有時如果你個手咧，你又要一個手要攞個匙羹，一個手要攞個筷子，你會覺得就哎呀，你係要咁樣夾住嚟食。你有冇試過？ 有啊， 好難喎。 茶餐廳好多都 正常咁食嘅。 最麻煩咧，仲要可唔可以幫我拉開個櫃桶咧攞啲嘢？ 係啊係啊 係 啊！ 哇，唔該哥哥，你幫我攞啲。 係啦，真係仲要最好一次過攞啊，唔好又攞筷子。 你唔使咁大聲嘅。我会帮你攞嘅，系仲有啲咩啊？ 仲有咧，嗱，佢话咧，香港人咧系比较心急啊，所以咧，如果你叫咗伙计埋嚟啦，然之后你就不如即系咁问好多嘢咧，咁啊会令到人哋咧会觉得阻佢 时间。 呢样嘢咧可能都系嘅，因为我试， 我绝对系， 我试过 系，我好憎人哋咁嘅。 我都系， 买之前我唔知你好唔好你决定未啊？ 买嘢又系咁啊，即系排队。喂，你攞起个银包，掹咗嗰张卡出嚟啦，佢定好晒，然后抄下个袋，然后又有冇储分啊？ 我哋真系 又攞张储分卡出嚟。 Typical香港人，我嗰次咧喺美国咧，咁啊跟一个朋友啦去一间嘢买啦，即系排队买啦吓。佢谂嚟谂去，咁啊指住嗰个餐牌，can I ask？ 即系问嚟问去，因为嗰日答嗰日嗰日，跟住我细细声话，喂，快啲啦，俾人闹啊！佢话唔会嘅，呢度唔会俾人闹，但系条队好长。即係佢話唔會俾人鬧， 同嘅，但係我一定唔會阻住人。 我都係， 係啊， 將心比己，因為我係一個心急人上，所以我唔會希望佢就我做任何嘅嘢嘅話，會令到人哋會覺得佢就係討厭同埋煩悶。 我真 係 會攞定我張俾錢 嘅，係啊，一埋就講要咩嘢，即刻就走。 反對已經諗住，你撐我， 冇錯冇錯，我自己係好大壓力嘅，我會。 系啊！ 我嗰日我听到话小白咧想买某一个嘅就快餐店嘅，咁其实我唔系好理解嘅佢哋嘅啫。喂，买完呢一嚿嘢之后嘅咧，唔知加 啲乜嘢？ 加11蚊嘅话就可以系呢一个，加15蚊嘅话咧就系你个薯条会大啲，跟住咩咁？咁咪好多个 combo 嘅， 冇错。 跟住你就哇，好乱啊，好乱啊！跟住我就哇，我一路追到我就系我好惊啊，好惊！你知唔知我做咗个乜嘢？ 乜嘢？ 我排翻只队尾， 真系错，因为未谂清楚。 系，我又系好怕阻住人， 因为我未谂清楚，同埋吊队好长。咁如果我去到嘅时候，我先知个呢个系咩噶？即系点样噶？即系咩？我觉得好讨厌。咁所以佢就我见到佢就后边得两个人啫，我不如我就系再怼翻去后边。跟住我话你唔系排喺度，我话唔系，我未决定清楚，我排翻去队尾嗰度，我就再慢慢再望，哦，原来系咁嘅，我搞清楚佢应该系嗰个系点样嘅 combination 组合啊？ 个组合系点啦？一去到嗰就20号餐加乜乜乜。 嗱嗱聲講曬， 係啦係啦，要飲呢、這個乜乜乜咁，跟住佢就哇好快，咁、啊、我就 我試過咧，就係有時你爭唔爭人哋咧去排嗰啲撳機咧，做好耐嘅，即係一次要殘身上掹出嚟，第二張又做， 係啊，即係好爭。 我試過 用完支票嘛， 係用完一張卡，你又再掹第二張， 第三張又第四張，每一個跟住、啊、每一個 account 又對好耐。於是咧，我有時如果我嗰日都要做啲咁嘢咧，我去到第二個 transaction 咧，我就完咗排個第二，即係再排過，我感覺冇咁黑人憎咯，即係我分開兩次嚟做咯。 唔係、嗯、你做嘢都唔緊要啦，有啲淨係 check 下個 balance 幾多， 咁你唔知佢做咩嘅啫，即係總之 唔係你好明顯地 人哋 check balance 嘅， 裝個頭埋咯， 你夾人哋做緊乜嘢？你笑。小心啲，我话你听， 伸个头埋咩啊？八卦 别有用心， 嗱，因为我真系会觉得嘅就系，就算前边喺度做紧啲咩嘢，佢究竟用咗几耐嘅时间，我都会同佢有一个适当嘅距离嘅， 礼貌 第二，因为我觉得嘅就系话佢尊重佢嘅私隐，我亦都费事嘅就系佢以为咧，我系好似你啲咁样别有用心， 我冇啊， 我作住呢四个大字喺个头上， 我唔系， 避免刺你， 得啦，我唔讲。 有时咧，好自觉地咧，你揿机揿得耐，你会觉得后面啲眼光咧会喺度射嚟射去啊，跟住落唔落就嗰啲声咧，咁你就会唔好意思，系我两排翻后边再。 唔系啊，或者就是你试下同佢讲下咯，即系同第二个就唔好意思啊，系啊， 我会好耐嘅， 我会耐少少嘅咁样。 但系如果人哋认到认到，又系一个乌龟， 咁咪好咯，咁咪知道你系一个有礼貌嘅乌龟。 好嘢。乌龟出没注意。 因为佢连揿机都系好乌龟嘅，呢叫乌龟式揿机。好，十点廿六分，早晨，早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听紧就系风骚，风骚爆人。 拜仁仔阮仲仁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 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系瑞瑞，冯绍凯乐言敲敲摊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系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的梗是真话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就垃圾征费指定胶袋重新招标，容许生产工序在香港境外地区进行。今年底实施征费的目标不变。在本台节目《天气年代》，香港环保废料再造业总会会长刘耀成表示，容许在境外设厂生产垃圾征费胶袋是对制造商松绑，有利中标者即时投入生产。不过他指出，政府要求的再生物料要达到 A 级，生产的胶袋要半透明，但是目前业界回收的胶袋多数有色，要达到这项要求仍然有相当难度。绿色地球总干事刘子峰认为，当局要求征费用的胶袋要染成绿色是无必要，亦都增加生产商物色再生物料的难度，应该放宽。港协暨奥委会日前启动暂停冰协会员资格的程序，给予冰协一个月时间就世界冰球锦标赛播放国歌出错事件提交全面解释。有份参与赛事的冰球队员杨俊英说，不知道为何事件发生至今一个几月仍然未能够平息，而且越发越大，对此感到无奈。他说，如果冰协被削减资助，可能会令到一些本身有兴趣参与这项运动的儿童负担不起而无法参与，导致日后青黄不接等的问题。冰协昨日发表声明，说在处理相关事件未感受到港协的尊重，又指与港协在3月23日会议期间没有讨论领队在现场面对的情况和日后如何解决，反而质疑冰球项目得到亚军和季军的成绩并不突出。港协回应说，与冰协的会面之中并没有上述的言论。政府在2018年推出一换一计划，销毁旧私家车并且购买新电动私家车的车主可获上限大约28万元的首次登记税宽减。计划将会在明年3月底完结，政府至今未公布未来路向。香港汽车会会长李耀培认为，政府如果要达到电动车普及化路线图的目标，有必要延续计划。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委员陈克勤认为，如果政府取消一换一计划，将会对整个电动车行业造成打击。环境及生态局表示，政府会适时检讨有关安排，并公布检讨结果。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将会加强在国防和安全领域的合作。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在莫斯科召开联盟国家最高国务委员会会议，普京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出席。普京说，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正在并且将会继续加强在国防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并且正在扩大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做法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形势之下确实很重要。他又說，計劃為聯盟國家制定安全概念，因局勢日益緊張，將會制定合作任務。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乾燥，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展望週末期間風勢頗大，最低氣溫在19度左右，日間乾燥，天色好轉，隨後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Ooh,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国剧八三零输赢。 既是竞争对手又谈恋爱，究竟傅瑶老师怎么看呢？ 比如说周瑞跟洛嘉又是对手又是谈恋爱，我看到的就是并没有明文禁止说在竞争的领域就不能谈恋爱，但是这显然是给保存隐私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国剧八三零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我是欧瑞强，六十五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今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而家用紧嘅八达通，将来用唔到两蚊搭车优惠噶。1946至47年出生嘅香港居民，记得在三月至四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睇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咁啊讲下咧关于旅行后悔嘅事。我想问大家咧，去旅行咧，其中一样嘢咧，即系我都觉得啊，几啱嘅，即系啦，你一定会去啲景点啦，吓，即系个个都会影相嘅，或者就算嗰个唔系景点咧，你路过你觉得咦呢间茶馆仔几得意，或者呢个位几靓，你会影相啦咁样。你哋系咪嗰啲咧影完？睇下靓唔靓先离开嗰啲人啊？ 唔系， 唔会， 唔系啊嘛。咁佢就 有时都唔影添啊。 系我今次咪咯，我同你讲过嘅，系啊，去边度都唔影。 啊，边度唔影啊 ？OK， 你唔见到我有 send 任何嘅相出嚟咧？我今次去嗰阵，我唔影啊嘛，系啊。 有啲人咧就话后悔咧，就话影完之后先翻去睇见，原来眯埋眼啊，又或者头发冚住咗啊，咁样咯，即系其中一个啫。 佢有冇投诉啊？ 冇投诉，即系纯粹 我后悔啊，其中一个 后悔啫，系啦。咁另外一样嘢个后悔咧，就系原来咧自己冇带到一啲嘅叫隐形眼镜或者一啲。太阳眼镜，即系总之冇 expect 到要用嘅日常用品。 对唔住，其实点解要后悔呢？可以执噶嘛？ 嗯 嗯， 因为而家可以 Photoshop 噶嘛，你咪执到佢靓为止咯。 佢又抹翻埋自己对眼。 系啊，冇错啊。 嗰个好易啫， 变颜色都得噶。 系啊，叫阿 Alex 搞咯， 执翻只眼。 俾个电话嚟啊， 执翻只眼。 唔系啊，系啊，呢个 唔系啊，咁因为而家可以 Photoshop 啊嘛。 你就算有个系执人等喺侧边， 都 执走佢 咯， 做乜嘢 啊？ 呢个就真 系。所以后屘佢啊，系咪啱啱突然间谂起，系咪先？以前就话啫，你晒相我就，呢个边个嚟噶？咁样入个镜系嘛？我家识，我唔识佢。 当以前仲用。相机影相 就怪手嘅， 而家走噶嘛， 冇错，而家即系咩都执到啦， 系啊，或者拆咗佢啊嘛，捽咗佢啊嘛， 系啦。咁另外一样嘢咧，佢就唔记得带一啲咧叫做要着嘅衣物，或者譬如冻咗啊、热咗啊， 真系几开心，即刻买， 又有藉口买衫啦， 要系买完即着， 系啊，呢个好开心， 最喜欢， 呢个真系 最喜欢，因为我都有试过， 系 系啦，啱啱去嗰次，跟住我系有啲衣物，我系。锁定我要买嘅，例如我今次去到，我一定要买件大褛，或者我一定要买件羽绒咁样。点不知我嗰日我出去嘅时候咧，我系专登咧就带唔带好咧？我自己有噶吓，但我就放低佢。冻嘅话咪买咯。咁跟住我一出到去嗰时候，跟住发觉咗落雪啦，冻啊，冻啊！ 买件雪褛， 唔系即刻买件大褛， 系 啦，咁啊真系成功。你会觉得嘅就系，哎呀，我都系今日带少咗衫啫，其实我都唔系好购物， 冇嘥钱啫， 赚翻。 但系如果你去嗰个地方冇衫卖嘅咧，或者嗰度。 系啊，即系冇呢你要嘅衫卖咧，咁就冇啦。因为你去啲区域未必一定系 shopping area 噶嘛，你去嗰啲地方，如果你系啲 散区啊，即系 例如 我 带少咗衫啊， 系啊，咁就会 冇计咯， 冇计噶啦， 一日半日咯。 因为我嗰次就系啦，去澳洲带唔够衫，唯有问我老婆借佢嗰啲外套嚟着，即系中性嘅外套啊， 着得落， 佢得， 中性外套 ，OK， 系啊， 好， 你着唔着到啊？如果你同 梗系着唔到啦， 哦， 着唔到啦， 着到都唔着啦，系嘛？ 唔系咯，唔会一定。 着件女装外套， 又 唔 系好 贵 女装嘅，即系风褛嗰啲啫嘛。 我唔系话你，我系话佢。 我唔中意风褛嘅，唔知点解。 当你冻嘅时候，咩褛你都着啦。 我意思系你着件女装咁咯，好变态佢。 马家姐啦， 马家姐啦， 特别系你，我系针对你嘅，其他人冇问题。 我知惯咗啦。 另外咧，个签卡冇买呢一个无限上网。咁所以限住，其實去到第二度咧，我通常唔會用翻自己個SIM卡， 咩網 嘅，我就用嗰度嘅，即係可能啲 WiFi 咯 ，WiFi 啊， 係 啊，咁樣 咁買咯， 好多嘢都係好好。 嗱，反而咧，以前我真係試過啦，就帶唔夠菲林，你有冇試過啊？ 梗有啦，菲林嘅年代梗有 啊，帶唔夠菲林啊， 你咩都影啊？ 嗰阵时系啊，带20铜噶，起码 几日啊？我想问 啊， 系你几日？ 唔记得啦。 欧游嗰次系嘛？ 欧游嗰次都有， 要20铜嘅坐底啦。 20铜，同埋36张。如果醒嘅，你偷前偷后有37 或38张。 咁但系 头 先好似 Sarah 话斋，菲林都喺嗰度卖噶， 贵啊，好贵啊，个菲林。 即系你计算住个价钱。 系啊系啊，因为嗰啲嘢你，譬如话衫都系差唔多啦，700蚊咪700蚊咯，系咪？佢唔会突然有件褛系呢度7000蚊 咁你可以唔买嘅咩？ 但系嗰阵时影相，我好想影噶啦， 系影相一个节目嚟嘅，以前影相真系一个节目， 系啊，你试下影唔到相嗰阵时，好大压力噶。 因为之后你跟住你仲有好多嘢噶嘛，你可以嘅就 系 晒完相之后，跟住可以约出嚟，或者大家又可以拣相噶嘛，跟住可以见到佢两面啦。明你讲做咩嘅，系咪？所以你真系要影咯，啱唔啱啊？你唔影嘅话，人哋唔会再出嚟噶啦嘛。 我觉得我喺你面前好似赤裸裸咁啊！你乜都睇穿 晒。我好了解你， 我好唔中意。 我简直就系你条虫， 系肚里边 好出嚟咯。 我出咗嚟好耐啦，唔系你个肚仲大啊。 O K 系 系啊，不过我谂后悔，有时有啲嘢准备多啲就唔会后悔。你会唔会数衫噶？即系 会 数 啊， 大 嘅其实系我会谂嘅，即系第一着乜嘢系啦 ，day two 我可以再 repeat 着边一件系啦，第三日会系点？第四大约系咁样啦。 系啊， 咁跟住我就会 件是啤 系啦，冇错嗱。同埋我自己会系咁样嘅，我带去嗰啲衫咧，嗰啲颜色嘅话咧系唔会撞嘅，一定系三样嘢噶啦。 哦，即系 白色、灰色、黑 色。 咁你點樣你穿穿搭搭嘅話，你點樣 mix and match 嘅話咧，佢哋都係同一個通嘅嘢。 又 係，係啦，我就會咁嘅，因為我就一係就會撞一件嘅就係話，好犀利，可能第一件嘅就係紅色嘅底衫底嘅長袖衫，係揾嚟去撞起佢嘅啫，咁樣咯。我會有呢一樣嘢，我唔知你哋有冇。 我想帶條橙色褲，咁我應該帶其他咩啊？ 橙色褲 啊，係啊，長褲 嚇， 上面都著橙咯，成個橙曬咯，冚棒都係橙色咯，靚。 我虛心問你哋，你哋咁樣喺度嘻哈哈耍我。 我知道你想我答你乜嘢，我係唔講啊！ 我冇啊！ 你想佢講嗰個顏色啊嘛， 我 係我 冇啊！ 咩色咧？想 鹹平 奇怪。 网上情缘。人生你可以话本来冇咩意义，因为有咗希望先赋予人生嘅意义。最大嘅希望通常人生最大嘅目标，就好似坐车嘅终点站。小嘅希望就系人生阶段性嘅目标，就好似一个一个嘅分站。人生如果冇大嘅希望，你会唔知道何去何从。人生如果冇小嘅希望，人就唔知道应该几时落车上车。有咗希望，你就会明白生活嘅意义，生活嘅方向。 看夕阳已茫茫，人生满风浪，前途在那方，满海飘荡找不到岸。这夕阳如盼望，明天再一样，前途在远方，要等彼岸，不必太彷徨。要努力上进，就算得失无需较量，豪情万丈求向上，莫再回头望。看夕阳满盼望，人生满希望，前途在远方，纵使失望，悲哀化力量。看夕阳已茫茫，情海满风浪，情人在那方，我天天在痴心盼望。爱共情何处是，如今太失望，情人在远方，爱的希望只恐太渺茫。仇与恨不再复记，旧爱深深留心上，柔情万丈情至上，愿以情为岸。看夕阳满盼望，何必太失望，无用泪满腔，信心坚强，悲哀化力量。仇与恨再复记，旧爱深深留心上，柔情万丈情至上，看夕阳满盼望，何必太失望，无用泪满腔，信心坚强，悲哀化力量。 网上情缘。通常在人际关系里面，会想改变自己的原因，是因为你觉得自己有哪里不好，人家会不喜欢。例如说讲话不叻啦，容易得罪人等等。假如你想透过改变自己来增进自己的人际关系，那其实不如努力将自己做好，提升自己。人际关系的交往和婚姻一样，有一个法则叫做门当户对。当你自己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去认识好好的朋友，就会碰钉了。相反，如果你将自己的生活过好，做好自己，提升自己，到时人家会走来同你做朋友，那就轻松好多。 网上情缘，好多广告经常叫我哋做呢一样嘢，做嗰样嘢，买呢一样嘢，买嗰样嘢。包包啊，买最靓最贵；化妆品啊，买最新款最贵；食梗系食到最好啦。有时仲要出国旅行，呢啲嘅消费模式好似就会令我哋高人一等。其实令人高兴嘅方式唔系买买买，而系要知道买啲乜嘢啱自己。买啲乜嘢自己付得起。我哋食过嘅饭、行过嘅路、看过嘅书、爱过嘅人，都会变成我哋嘅气质一部分，喺我哋言谈举止之间表露出嚟。如果你真正想对自己好一啲，就要谨慎咁样揀你嘅食物、揀你嘅衣服、揀你嘅朋友、揀你嘅恋人，因为选择呢啲，佢系会滋润你、保护你、塑造你，而唔系消耗你，令你变成另一个丑恶嘅人。 人埋没了天才，身躯问何在？万物在等待，年龄难复在，唔系到将来，空天粉盖，需谨记呢句话。梦悔恨，应该要自爱。 话你系一个好老师啊！ 真系，佢点样讲噶？快啲讲俾我听。 佢话无论你做啲咩事，只要我哋唔好学，咁就已经系一个好乖嘅小朋友啦。 啊！ 唯一一样嘢叫我哋要学嘅 系咩？快啲讲，快啲讲。 就系每日十点到一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咯。哈哈，真系我越听越开心噶。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丰收快活呀！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丰收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丰收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丰收快活人。 今日嘉宾明爱马鞍山中学靓女嘅曹淑莲校长有请。 曹校长，梁同学、李同学同马同学早晨啦、 啊。曹校长， 我想问啊，曹雪芹系你边位？曹雪芹应该系我祖先啊。 OK， 你挞咗佢个名字。 我好睇啊，系、哎、啊，又睇过嘅你，讲俾佢听。 校长问你， 我答你，我净系睇个石头记啫。 曹校长啊，你会发觉我哋仲嘈过你啊。呢个曹校长，我哋曹同学嚟噶。 我 哋从同学，系啦，好啊，同埋阿曹校长，你系咪有一阵间咧要叫另外一个你嘅好朋友阿华仔啊？阿华仔得闲都上嚟做下主节目啊？ 话说咧，我老板华仔咧喺我嚟之前，系真系我老板。阿华仔就同我讲啦，佢话哇，我睇咗《丰收快活人》咧，我听咗20年啦。佢话今次啊，哇，你要面对嘅系梁继章啦、李丽睿啦，仲要加埋马小强，你死梗啦！ 冇嘢吓你啫，吓你啫，幻象嚟嘅。 佢惊你招架唔住系嘛？ 系啊， 系啊，我而家就话俾你听嘅就系华仔，其实咧佢系招架得住有余嘅， 但 系 有可能有余嘅， 但系就要睇下华仔你招唔招架得住啦。 冇错啦，我哋喺度诚意邀请你啊，华仔。 公开邀请 你上嚟见下我哋，好 冇错，招解一下，俾评啊， 冇错， 我会将你哋嘅战书好好咁俾佢。 佢而家听，而家听紧啊， 死紧啊！ 佢全名阿华仔全名叫咩啊？ 李建华。 哇！ 开全名，好劲！佢仲要系好出名嘅退休校长李建华先生。 李校长你好， 冇错，我哋三位曹同学喺度等你上嚟吓， 唔使惊吓。 好啦。曹校长 系 曹同学问问题咯， 好 准备未？ 系 啊，白定威，你今日问咩问题噶？曹校长， 我今日咧会系好应节咁咧，关于复活节呢几日嘅问题。 好， 识 唔 识啊？ 冇咁冇咁，可能识 咧。嚟咯，我问先吓。好，有一个字，即系有个名称叫做地头虫，有冇听过啊？ 有。 地头虫咩意思啊？校长， 猛虎不及地 头虫，即系好熟悉嗰笪地方嘅人啊！ 好啦， 讲得好好啊， 讲得好啊，好俾一百分。不过唔系呢个问题啊，问题就系日本人都有个好似嘅名，即系名词啦，叫地头力，力度个力。 嗱， 地头虫咧就系大家明噶啦，佢只系将最尾个字改咗，就叫地头力。好啦，地头力系乜嘢意思呢？以下四个答案，第一。地心吸力，大家都知咩叫地心吸力啦吓。第二，因为日本咧都系个地震国家，好多时咧都会有地震嘅。佢嘅意思即系话地震带嚟嗰种嘅威力，地头力。第三，其实同地冇关嘅，系讲人解决问题时候嗰种嘅思考能力 （problem solving）。第四，正如头先所讲啦，地头虫就喺嗰个地方嘅影响力吓。呢、这个亦都系人在特定区域嘅影响力。四个答案：一、地心吸力；第二、地震嘅威力；第三、解决问题嘅思考能力；第四、喺特定区域嗰个影响力。地头力系咩呢？ 我觉得咧，第一个答案咧，地心吸力咧，实在太正常啦，就抽佢个地字同力字，所以咧一定唔系个答案嚟嘅。 冇 错， 好似好有信心，好有信心， 非常之有信心。 B 咧就系讲地震。 地震啊，都有啲似，不过咧，我觉得咧，有时日本字，你知同一个字咧，同嗰样嘢，我哋中国嘅意思系完全 唔 关 嘅，佢用汉字啫嘛， 系啦，咁所以咧，我觉得地震都唔系好似。 好嘅，我赞成。 我咧就自己估系第三个。 耶！我系。 哇！你同学都系啊，咁咪答咗嘅机会好大喎。 输嘅我都会拣呢个。 就算我哋个答案错，都要阿梁同学改翻嚟我啫。 唔得，全个日本都要改。 咁即系校长加两个同学都系估三，系咪？ 系，冇错，佢开心，应该系错嘅， 冇可能。 等阵，你校长你有冇信心？ 我好有信心， 好有信心， 系啊！我见到阿梁同学有犹豫，有啲担心啊。佢个样子系我哋三个都中噶。 你应该睇唔少嗰啲同学佢哋嗰个表 现，系 啦，表情系嗰个样，感受到佢内心究竟。 你有冇讲大话，同学？ 我冇望你哋，啊，系咪拣定？ 系拣定。 好，梁同学向三位致敬。呢个答案系啱咗嘅。 三个全胜 耶！ 入场各位请听好，总局都神秘一路，最热能引领倾倒。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你有我的念头，你要放胆接受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那个需要调教，你要接起两手，你要破宇宙。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你我在一条，你要放到地球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那个水要调教，你要掀起两袖，你要破宇宙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守则有一行，求你尽快跑。沮丧，然后放肆扬手，别日夜回望。吼吼，推高了声浪，就任这歌一直导航。明日太肮脏，现在就同在全力托放。Wow!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继续我哋有李同学发问， 好啦，各位同学，诶、对住校长嗰度， 校长， 我先知系曹同学啫， 系啦，曹同学你好啊，即系以前你都系同学啊，系咪？咁有曹校长同有两位嘅同学啦，我先要问一问一样嘢啊，你哋好多时候都会用手机噶，咁有冇用一个表情符号 emoji 噶？ 有 系咪？有冇发现有新嘅 emoji 啊？ 耐唔耐都有新嘅噃，唔知你讲边个咧？ 最近嚟講嘅話，佢有一個新嘅 Spring Collection，、就係啱啱春天咧嘅時候先至會發現嘅。如果你嘅 iOS 係喺15或以上嘅話咧，就會多咗呢一個 emoji 噶、哦。其實係有好多嘅，不過咧，我想問一問㗎，你多唔多用心心 emoji 啊？ 有 心心眼定 心心 emoji 係咪？心心，正係心。有冇發現嘅就有好多唔同嘅顏色㗎？ 有啊， 有橙色啦、黃色啦、青色啦、藍色啦、紅色啦等等。你知唔知道係分別咧，定係唔同嘅意思，唔可以亂用㗎？係、 哦、 啊， 真 係 唔知喎。 係啦，所以 我多數收嘅，多數人哋俾 我。不是嚇， 係咪某個地方先至有唔同？ 唔係，呢個係通用嘅。 通用 係啦，基本上我點解會有呢個表情符號咧？咁就有一個共同嘅意思。咁所以咧，當你一 send 俾人哋嘅時候，有得睇到哦。哦原来系同我分手咁嘅意思。 我想问，即系有其中一啲心态系唔好意思噶，即系唔好嘅意思系 negative 噶、那个感觉系。分手咪唔好咯， 唔可以咁样讲。但系其实佢系分别有唔同嘅意思嘅，系、 okay, 啦，即系有一啲唔同嘅表达啦，应该咁样讲吓。好啦，最近嚟讲嘅话，新推出咗有一个嘅就系浅蓝色嘅 emoji 心心， 真系冇留意到。 浅蓝色，而且嗰个浅蓝色系特别系边一个咧 ？T 字头嗰个名牌子嘅浅蓝色。 哦，我明白，明白。 款嘅 系 类似系即系呢一个再浅少少啊吓，好啦，究竟呢一个浅蓝色嘅 emoji 佢有啲乜嘢意思嘅咧？A 代表住系朋友以上恋人未满嘅关系、即是两个人正在暧昧。B 不经意嘅爱，即系一啲好随性嘅、好随性嘅爱。C 柏拉图式嘅爱情，即是话呢一个系好精神上面嘅爱慕。而 D 你系我暗恋嘅对象。 嗯， 我呢半个月都收到三个，我唔知佢哋点 嘅。但系你冇 update 到呢个电话，你应该收唔到啊！ 你唔好理我啦，佢哋 可能有两个电话咧。 嗱，如果你发现你自己系未有呢一个浅蓝色嘅 emoji 嘅话，即系代表住你未 update 啫、你只需要去设定嗰度你 update 嘅话咧，就一定有呢一个噶啦。 校长觉得系咩啊？ 哇！我答先啊， 因为我觉得你头先你咁肯定咧，你一定有啲智慧去分析一啲嘢，所以我睇下你要答咩。 浅蓝色嘅心 系啦，浅蓝色嘅心 代表嗱，我觉得就应该咧，未系暧昧或者暗恋嘅，暗恋暧昧咧，应该倾向系。似系红色嘅，即系可能非常之浅嘅粉红啦，或者更加粉红啦。 即系都系应该红，应该系红嘅，就唔系蓝色。蓝色应该同爱有啲唔同哦，系咪啊？ 系啊，应该唔系普通两个人有机会发展嗰种嘅。咁、可能系咪第B 嗰个系不经意的？ 不经意嘅爱 哦，不经意嘅爱 比较系随性啲嘅，又或者 是柏拉图啊嘛。 诶，是柏拉图，即系讲紧嘅系精神上面嘅爱情。柏拉图大家知道系乜嘢啦？ 哦， 就精神啦，柏拉图嗰啲。 D 咧 ，D 系咩啊 D 咧就係暗戀嘅對象，即係如果你嘅 send 呢一個嘅就粉紅色、淺粉紅色嘅深深嘅話咧， 愛情 鬼 見愁恨 咩啊？呢一個係暗戀嘅對象， 即係我喺情場咁多年啦。 我知啊， 即系离离合合呢啲， 知道啊， 依 下下啊嘛。 嗱，仲有你有冇发现咧？阿校长可能知嗰、那个蓝色咧，即系嗰个牌子咧，其实好多女士梦寐以求嘅， 系 嘛， 系 即系特别系咧，我听过吓，即系呢个牌子嘅嘢咧，女士千祈唔好自己买。等男士送俾你， 但系头先佢只系用嗰个颜色嚟等你有个 picture， 唔等于嗰个用品嘅意思就套落去。 但系可能咧， 咪咯， 因为呢 一 个颜色，呢一个颜色，因为呢一个颜色嘅话，如果你用英文嚟讲嘅话，系必定系要用嗰个 T 字头嚟讲 佢嘅品牌， 你就知道系乜嘢颜色啦。因为佢个盒系嗰个颜色嘅。 咁我觉得 C 好大机会，柏拉图色。就好似大家梦寐以求咁样，又系不实在嘅，系啦。唔系太现实嘅， 点啊？情场鬼见愁，等你啊！而家 嗱，我跟你讲， 我依家谂紧佢自己嘅经验啊，所以睇下最似系边只色啊？ 佢最近收咗几个啊嘛？ 校长其实 睇下你做乜？ 其实我色盲。 我估 A， 你系 A 系咪？ 我估 C， 朋友以上恋人未满，即系暧昧嘅爱，系咪？即系一个 A， 两个 C， 冇人啱。 仲精咩？仲差咩啊？ 不经意嘅爱同埋暗恋的对象， 一定系 B， 必必必， 一定 B， 三个 B 啊嘛，保重成功嘅。不经意嘅爱代表系乜嘢咧？就系随性嘅情感啊，并非话系一定要大家互相有承诺嘅一啲男女之间嘅爱嘅。有时你可能冇错啦，所以佢唔系红色，佢仲要系浅蓝色。咁仲要再加上一样嘢嘅就系今次嘅话咧，唔单止系有呢一个嘅浅蓝色嘅 emoji 啦，仲有一个系灰色嘅心心，同埋一个粉红色嘅心心。冇错，灰色嘅心心系代表嘅就系叫你好似唔好放弃啊，定系点样，唔好灰心咁嘅意思嘅，系啦。咁所以其实有啲新嘅嘢嘅话咧，大家都不妨可以用下嘅。 多谢。 好，大家有冇用二维码？ 有 校曲， 有。 嗱，之前咧就巴曲啊，咁一动一动一动啊。咁其实喺20年前咧，响日本咧有个人，咁系工程师嚟嘅，佢话袁昌宏，佢觉得咧呢个巴曲唔够用，于是佢设计咗呢个 Q R 曲。咁佢点样可以即系令到佢启发到佢设计呢个咧？嗱，呢个 Q R 曲咧比原先巴曲嘅信息含量多200倍，咁系咩启发佢咧 ？A， 佢妈妈个格仔布围裙 ；B 就系 资料夹啊， 唔系格仔， 格仔啫， 系系系。B 就系围棋嘅棋盘， 系 黑白黑白， 系。 C 就系蜜蜂豆 ，D 就系天空上嘅星星。笑乜嘢你？ 几好啲、啊， 几好、啊，你嘅答案几好。 个个都有啲似， 应该唔系星星， 我都觉得唔似星星咯。你横睇点睇， 点都唔系 星 星。呢一个做得唔 诶，即系嗰啲星座 都唔系， 都唔似星座， 唔够密麻麻。 佢唔系一点点啦， 系啊，唔似 黑色底白色点。如果你夜晚黑嘅星座，但系你要 Q R code 调翻转， 系啊， 佢嘅灵感来自啫，意思啫， 系啊 ，inspire 佢。阿袁昌宏，阿宏仔， 阿妈啩？ 佢条围裙啊！ 我知啊，唔会来自阿妈条围裙啩？即系冇啲 好难讲噶， 苦煞思量嘅时候，咁你拣呢个？ 噶，我谂下啫嘛。 逼佢拣， 谂下 你系咪拣围裙先？ 围裙， 拣围裙，你围 棋同埋咩话？即系如果唔系 蜜蜂豆， 蜜蜂 蜜蜂豆，即系蜜蜂咧，好多窿连啊。 围棋。 最似系围棋， 围棋似你织诶捉紧嘅时候嘅话，啲棋子仲喺上边，系咪啊？ 系 系啦，系啦，嗯，围棋 系咪你两位估围棋啊？ 系 系两个都有。 咁我估围裙咧， 系啊。 有冇人中啊？ 定啦嘛， 定啦。 有同学啱嘅 围棋， 围棋， yeah! 哇，犀利啊！ 断中啊，校长。 嗱，唔关我事，我真系觉得你同学系好劲嘅， 好犀利啊！ 咁多站都系好劲嘅， 你真系有留意佢啊？ 我有留意佢噶， 好犀利，佢系保重王啊！好啦，答完之后由曹校长出问题， okay. 准备接招。 走路劲，遇到低 11:29，聆听呢一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发人啦，22度气温，相对湿度65%，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现时非常繁忙，有大量旅客等候乘坐金巴出境。金巴已经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提醒市民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同时在轮候的时候保持人约。将军澳工业村发生交通意外，一架巴士和货车在进昌街相撞，货车司机一度被困，其后被救出，连同两名货车乘客和两名巴士乘客共有五人受伤。公务员事务局表示，2021-22年度共聘请2607名残疾公务员，占整体公务员1.47%，都是回归之后新低。社福界立法会议员狄志远表示，情况令人失望，批评政府讲一套做一套，做咗坏榜样。他建议立法或者至少制定相关指引，规定每个部门需聘请一定百分比的残疾人士。狄志远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以政府的条件，聘请残疾人士的空间必定比很多机构多和容易。他说，本地特殊学校的训练不断进步，很多学生的能力提高，加上有科技辅助，大大提升残疾人士的工作能力，而且他们都会珍惜工作机会，投入和积极程度不会差过一般人，绝对有空间吸纳残疾人士就业。澳洲政府近日颁布安全指令，禁止在联邦公共部门设备上使用 TikTok 软体。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方注意到相关情况，指澳方将 TikTok 与其他社交媒体平台区别对待，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无益于维护澳洲国家安全，反而有损国际社会对澳洲营商环境的信心，亦都将会损害澳洲企业和民众的自身利益。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又说，中国政府一贯鼓励企业按照市场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开展国际运营，遵守所在国法律法规，敦促澳方公平公正对待各类企业，提供开放、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为发展中澳经贸合作营造有利氛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最低气温在19度左右，日间干燥，天色好转，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你一啲清明节嘅封路安排啦。喺柴湾坟场，直至到下昼嘅5:00，部分连城道、歌连臣角道，仲有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啦，会暂时封闭噶。另外，警方会视乎现场嘅情况实施封路同埋改道措施。揸车嘅朋友啦，要留意现场警员嘅指示啦。同大家讲一宗嘅坏车报告啦，就喺屯门公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慢线系有坏车阻路噶，暂时车龙排到去菜园村。重复一次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对出有坏车阻路，慢线封闭咗，车龙暂时塞到去菜园村对开。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暂时都是畅顺的，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是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出九龙。最后呢，反诈骗协调中心提提你，骗徒会假扮仔女又或者是亲友打俾老友记呃钱，记得要提醒身边的长者不要受骗，有怀疑即打18222防骗二热线。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光辉广播95载， 开创金曲新时代。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颁奖音乐会入场证现正派发，留意神光第一线风 show 快活人、美电 Hong Kong、三五成群、骚动音乐节目时段， 答啱相关问题就有机会得到入场证。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5月6日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铁三角、吴邪、黄半子以及张起灵崩雷祭奠再遇归来，拨开迷雾，以身犯险，深入雷城险境，听雷听真相。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4月5日起，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 我是甄子丹。非足式医道与科技融合优质服务，只要下载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透过至方便完成登记，就可以用二维码开启闸门，然后望向镜头进行容貌识别，过关程序极速完成，全程零接触，更卫生。市民仍可选择使用指模识别过关。非足式医道引领未来新一步。 放假做乜好？ 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啦！ 我系梁继章，听住我嘅网上情，就好似同你嘅心灵洗涤一下，回复清澈宁静。听我做节目，等于去咗一次温泉哟。 危喺客家婆，好多你谂唔到嘅嘢，我都会用客家话同你介绍。听我做节目，等于去咗一次客家旅行。 我系马小强，我系一个浪漫嘅女人。听我做节目，就等于去咗一次浪漫嘅旅行。 日日听《风骚快活人》，直情好过去旅行。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风骚快活人啦，去11:38，各位电话号码18723888，因为12点半开始我哋今日嘅大点唱。今日我哋嘉宾再介绍一次，明爱马鞍山中学曹雪莲校长。 曹校长你好， 校长早晨， 各位同学好，各位听众早晨啦。你哋系咪真系准备好噶啦？ 未噶，其实 都有啦。 我觉得系。 你有冇读书啊？今日 冇。 哎呀，弊啦弊啦。 好， 咁咧，我今日咧就会 嘅。 我又系好中意 repeat 啦，尤其喺我学校有咧成日得住。咁咧，我今日咧就会应节咧问一下啲复活节嘅题目。大家记得啦，今日系星期五。 系。 咁复活节之前嘅星期五。咁喺天主教嚟讲咧，就叫 Good Friday， G O O D Good， 知道 系啦，系 Good Friday。 马同学你讲 Good， 要咬住个嘴唇 Good Friday。 嘈啦，系咪要同你哋上下英文堂？ 系啦，边个想问啦？ 咁咧有四个答案啦。A 点解叫 Good Friday 咧 ？A因为今日 Good Friday 咧，我哋要守斋。咁我一阵间嗰条问题讲会讲守斋嘅。咁守斋咧嘅时候咧，就系对身心灵都系一件好事。所以咧，今日呢个日子咧，我哋就叫 Good Friday。 嗯，好， 好有道理啊，嗬， 系， 即系身心灵好 good， 系啦， 你等校长问问题啦， 抵死， 咁我仲 人字咧。第二系咩？ 就系啦，因为现代人你见到咧，其实由今日开始星期五咧，就通常系公众假期，连续几日噶嘛。因此咧，喺1970年开始就叫呢一日咧叫做 Good Friday。咁啊 ，Holiday is coming， 咁样就 Good Friday、 哦。因为要放假啦，咁样。 系啦，1970年开始。C， 欧洲人咧喺复活节假嘅期间咧，佢哋会互相探访、拥抱、祝福，嗯、所以呢一个日子咧最开初咧叫做 Blessed Friday。咁跟住后来慢慢咧就改为叫 Good Friday。欧、洲嘅习惯习俗。好。D， 嗯。 呢、这个日子咧，耶稣被钉十字架好惨、哦， 咁咪耶稣受难啊嘛。 系啦，咁跟住耶稣断气嗰一日、哦，佢见尽人性嘅丑恶、哦，佢救赎嗰班人，然后就话要钉死佢、嗯。啊，咁惨嘅日子，但系耶稣咧最后咧都跟上主嘅旨意，就做咗呢件事，咁跟住就复活啦。所以咧就今日咧系 Good Friday， 系、一件好事， 系一件好事。A。就是守斋对身心灵都是一件好事，所以 good。 我不揀这个。 B， 我不揀这个。 1970年开始连续几日的假期。所以大家1970年开始就觉得今日呢这个日子呢开始假期就叫 Good Friday。 特别是欧洲是 不是？不是 ,C 那个是特别是欧洲。 哦。 是啦 ,B 个都是欧洲的。始终这个宗教都是。 我就覺得唔會，係啊，佢哋咁懶，嗰啲成日放假咧， 所以日日都係 good year， ten years， a good decade， decade， 哇，好希望啊，真係。咁跟住 C 咧，就係、歐洲人假期復活節假期咧，就會互相去探訪、擁抱、祝福，所以咧原本就叫 Blessed Friday， 受祝福嘅 Friday， 後來就慢慢叫為簡單啲，就叫 Good Friday。 C。 我揀 D， 唔係啊 ，bless 同 good 都冇簡化到。 嗯 ，D 係咩？ 但係 bless 都係祝福，係好事 啊！即係呢個字。 啊，你同學成日啱。 我唔驚佢。good 法誒 dog， 我揀 dog 係咩話 ？dog 咧就係呢一日咧耶穌受難。 哦，唔 係 呢個。 跟住咧佢受難之後咧就配合即係上主嘅計劃，然後復活咧就所以 very good 啦，就係 good Friday。 我覺得 係 呢個。 先， 我覺得唔係 D。 咁啊，阿梁同學，你覺得係咩咧？ 我虽然唔知系咩，但我觉得唔系，系我觉得个个都似又唔似咁样。 你拣啲系嘛？你拣啲吓， 系 你 先嗰啲。 我拣 A。 A， 你记唔记得个答案系咩？ 记得，系身心灵，对身心灵都系好事，啱唔啱啊？ 啱啱，完全正咖啡。 我唔系撞嘅。 有人系啱嘅。 我记得， 有人啱啊。 A、C、D 系啦， 系啦， 会唔会系你同学啱咧？大家使唔使转下睇咧？ 唔使， 需要。 唔使啊， 唔使， 我好坚持。 就有一 次啱嘅咧，系马同学咯。 系啊， 系啊。话说 你冇得临班啊，咁样 唔使临班啊。得住多年啊！咁話說咧，原本係叫 Sorrowful Friday 嘅，就呢一日好多痛苦嘅、 哦。 但始終咧呢一日咧，都係耶穌基督見盡咁多嘅苦難，受咗咁多苦，但係咧佢仍然係信任上主，完成佢呢個嘅救贖工程、工程啦。咁、又寬恕人類啦，然後又甚至幫人類係即係讓我哋有個永生嘅機會。所以咧呢一日咧又叫 Holy Friday、 哦、 Great Friday， 亦、都叫做 Good Friday。 系、 啦，耶、 明白 就系咁啦。嗱，咁咧挑战第二题咯。头先我提过就有守斋啦。咁咧原来咧唔单止系佛教徒系会守斋、天主教徒咧都会守斋嘅。咁、咧以下边一项关于守斋系香港天主教会守斋系啱嘅。A 八岁至到八十岁都要守斋。B 唔食所有会喐嘅生物。C 一年只系守一次斋 ，D 系可以食鱼， 系啱嘅， 系啱嘅，其中一个系啱嘅， 即其他都唔啱嘅， 其他都系错嘅。 OK， 我逐个逐个嚟啊，好嘛 ？A 八岁至八十岁都要守斋。 這個、 我覺得唔關年紀事啊，唔關年紀事， 真係唔關年紀事。 我覺得啫， 我 覺得唔關啫， 會唔會細得滯啊？有啲、 第二個 對不起校長，我哋依家商討緊。 哦，好啊，等陣先，我唔好要你哋先 啱喎。即係其實我哋， 所以咪唔係咯， 佢唔啱咯，係咪？ 係啊， 即係 冇理由。我覺得冇理由佢年紀有限。 OK， 咁 B 咧 ？B 咧 ？B 咧？唔食所有會喐嘅生物。 我覺得都唔啱。 走齋齋 喐嘅生物， 呢個 definition 好奇怪喎， 係啊，因為我真係未見過呢樣嘢咯。 邊樣嘢？ 即係 會喐嘅生物， 唔係手， 你唔係啊？ 咁嗱，你信唔信我趕你出口啦？ 我唔信。 我冇見過呢樣嘢咩得假？ 即係我冇見過啲天主教咧， 冇呢個， 係啊，真係唔係手齋我聽過，但係冇見過。 我覺得唔係。 C是 一年守一次， 呢个近啲，我觉得呢个 系啱嘅，系嘛？ 系啊，我觉得呢个近啲。D 系咩话讲埋 ？D 系可以食鱼， 咁奇怪。 呢个似阿校长 唔饼二鱼， 似你嘴作 吓？ 唔饼二鱼， 唔饼二鱼关 系另外一回事。 系啊，五个老饼两个多鱼。 计唔计你？ 计 唔计你？ 唔好咁 样， 系啦，唔可以咁 样。计 唔计 你？ 系嘛？ 咁要你谂下，我点解会拣个答案系特登讲食鱼咧？ 你 会唔会系呢个 想误导我哋咯？ 真系， 你想误导我哋？ 会唔会有机会呢个系啱噶？ 唔好信，一年一次， 我都拣一年一次。 好，富贵险中求，我拣 D。 或者佢啱都唔定噶，可能佢啱噶。 你同学，你真系 可能佢啱噶。 险中求咯， 两次一定有冇同学啱？ 你唔系觉得你好唔关事嘅咩？可以食 系唔关事。 咦？但校长你咁讲，可能佢啱。 守斋 啊？ 唔知啊，你 因为我今日我连天主教要守斋，我都唔知啊。 我想先问下，我真系呢样唔系好了解。阿李同学，你以前系咪读天主教学校？有冇读过？ 唔系。 哦， 系啊，不是， 就真系纯。 我同阿马同学就系天主教， 我神教， 我哋就系天主教。 等阵， 系啊， 阿校长系神， 系啊，有啲 啲， 我都跟佢啲， 系啊， 我都跟佢啲，因为佢个样咧系可以话俾我哋听，你两条傻仔， 系 呢两条傻仔。 校长系一个真系好诚实嘅人啊， 佢写晒喺个面度， 冇错啦。 我只系觉得嘅就系两位都系来自天主教学校嘅话，如果答错咗会好。 咁又唔系嘅， 五饼二鱼， 咁啊唔系，你唔好答错啦。 咁啊唔系， 可以食鱼， 系我跟埋佢。 你跟埋佢啊？ 系啊，因为你个样话俾我哋听， 系 好 正。而家校长嘅样变化多咗， 我觉得未必系。 系啦，一年一次， 一年一次，会 唔 会 系 重 啱 变 咗唔啱咧 ？C 变 D， 你唔好理我啦。 而家系两个 C 一个 D， 咁我开股啦。 系啊，正确，有冇人啱？ 佢搞到我好迷惑啊！而家 有人啱， 有人啱，即系唔系 C 就 系 D 啦， 即系唔系 C 系 D 啦， 系 啦， 正确答案系。 算啦，我系 C 啦 ，C 两个 C 一个 D， 答案系 D， 可以食。 哎呀，我搞错啊！有冇搞错啊？ 我都话点解你哋唔跟李同学？佢真系好离谱噶！ 校长点解你变成咁 啊？你点可以做我哋咁大折磨噶？ 系啊！ 我情何以堪？我点翻去见阿 Father Daily 啊？ 你哋同一间嘅原来 系啊，我同一间噶 Father Daily 咧，一定会闹我。 仲要同一 间 啊？ 我真系唔知啊！你可唔可以讲多少少？ 所以我咪话你真系好犀利，好好彩咯。 佢系藏王啊，一代藏王， 真系好犀利。 点解可唔可以解释点解唔食？ 因为咧，嗱，话说咧，其实有时有个年岁嘅限制嘅，通常十四岁以上守斋，甚至咧系十四岁以上系守小斋啦，18至59岁咧就守大斋。咁何谓大斋咧？就系唔食小斋先啦，小斋系唔食热血动物，热血动物。嗯 哦 即系凉血啲就得，即 系 鱼嗰啲 就得。所以鱼同埋海鲜系 OK 嘅，不过咧我哋又唔会乘机呢一日 Good Friday 咧走去海鲜餐，因为其实成件事咧，成件事嘅精髓咧就系咧你要克制自己，即系控制自己饮食，自己中意嘅咩咧就甚至唔去特登唔去食啲自己中意嘅嘢。所以有个神父好得意嘅，佢好中意食辣椒酱嘅，好中意食辣椒嘅，但系逢呢一日咧佢就特登系克己控制自己，即系我哋自己人系要控制。自己嘅欲望啦，咁於是佢就戒辣椒醬啦。咁、 哦、 所以咧就係咧唔食所有係熱血嘅動物。咁、 嗯、 魚係可以食。咁我哋一年咧亦都唔係一次嘅。咁喺香港咧就一年兩次。其實本身咧係應該逢星期五我哋都守齋嘅。 嗯、 不過咧以前有一個 逢星期五咪好多次。 係啦，咁因此咧喺香港你知生活係好難啦。 嗯、 即係如果真係逢禮拜五你都係食。即系 唔系啊？逢礼拜唔可以食海鲜嘛？ 但系啊，半饱啊！我哋呢个年纪，咁我哋要翻工，半饱系好大件事噶嘛。咁所以咧，有个枢机主教胡振中枢机主教咧，就让我哋咧就开始咧就净系呢两日嘅。咁其他嘅礼拜五咧，等我哋做啲善心嘅事咧，去到即系代替守斋，系啦系啦咁样。嗱，咁好啦，第三题啦。 嚟啊嚟啊嚟啊 嚟咯嚟咯！咁我估咧，嗱，先问下你哋先啦，有冇？ 見過一幅畫咧，叫《最後的晚餐》。 有， 好長 嘅幅畫，好 長啊！打橫。 咁大家通常都係見過幅圖啦，或者仿製嘅畫啦。咁咧，究竟原作係畫喺乜嘢地方？ 嗯。 A 畫喺紙上高。B 米蘭天主教恩寵聖母多明我會院嘅飯廳。C 西斯丁小堂天頂天花板。D 西斯丁小堂祭台後方嘅整面牆壁成幅牆。嗯、我再嚟一次啦、嗯、，The Last Supper、嗯。达文西嘅画系画喺乜嘢嘅地方呢 ？A 画喺纸上高。啊，好似啊，畫冇理由唔係畫喺紙上高啊， 一定唔係，一定唔係， 一定唔 係，有時候有啲係直接畫上去，畫好多年噶。 你有冇見過咧祈禱手嗰幅宗教 有啊有啊， 畫喺紙上高 嗰幅啫，你唔好誤導我哋，呢幅唔係， 唔係， 我唔信， 一定唔係。 头先都话最唔似嗰个答案系 唔紧要， 唔系我哋制造气氛啫， 系啊，我哋真系唔识咩，炸大书咋， 唔系 系咁， 呢啲系分别都系个地方嚟噶嘛，系咪？ 米兰天主教恩宠圣母多明我会院嘅饭厅 ，C 西斯丁小堂嘅天顶 ，D 都系西斯丁小堂。祭台后方的整面墙壁， 它是打横一个很长幅的画来的。 天花板 C D C D for Daniel， 不是天花板。 我想问点解一个 C 一个 D 咁似？ 冇得解噶， 冇得解，凭直觉。 呢啲咧，一定我觉得系画喺天花板嘅。 我嘅 Guardian Angel 话俾我听 ，Super， 我嘅守护天使话俾我听，唔紧要咪佢估咯。 对唔住，另外一个系 B 咧就系米兰天主教恩宠圣母多明我会院嘅饭厅，都系墙嚟嘅，画喺饭厅个墙度。 B 啊， 佢系 B， 我系佢系 C， 我系 D。 哇，三个都唔同。 B C D， 有冇啱 ？B C D， 有人啱， 一定系天花板。 我开股啦， 开股正确答案， 又系你同学啱咗。 哇，搞错啦，做马， 做马， 做马。 你知唔知点解啊？ 唔知。 我啱啱睇过， 你点样睇过？ 我系睇紧李叔同介绍嗰啲西洋画，佢介绍过嘅就系话，系啊，就系呢一幅啊， 哦， 系 喺边度画？画喺边度画？ 就系嗰个立一立佢嘅就系 米兰天主教恩宠圣母多明我会院，会院即系神父修女住嘅地方啦，佢哋嘅饭厅入边，佢仲要好得意咧，达文西咧，佢唔系用当时中世纪好兴用嘅湿壁画颜料去画，佢自己加咗。有機物就是咧，估計係雞蛋同牛奶撈落去做 顏料。咁會變嘅咧？幅畫 唔會變。不過你啱，就佢溝咗啲有機物之後咧，嗰個顏料咧捱得冇咁耐，所以大概已經五十年到咧，就已經係 剝落得好緊 要，仲喺度嘅，仲喺度。 係啦，咦？其實如果咁講法，佢可以舐啊，問你 食得嘅。 你唔好講冇嘅 嘢啊！佢只係溝咗，即係代表本身個顏料食得嘅。 有牛奶同雞蛋。 你已經答我啱咗啦，你仲喺度嚟廿問廿冇？ 問多一條，爭取時間，好唔好？ 嗱，呢条我净系俾三个答案啦。咁咧，大家有冇留意咧？喺个十字架上高有个牌，写住 I， 写住咩先？ 系啦， 写住咩先？你讲记得 唔记得啦？我知个牌，但我唔记得，唔记唔翻啦。 I S N I N I N R I I N R I 系啦。咁估下佢个意思系乜嘢 ？A in resurrection of Jesus，resurrection 系复活啦。咁咧，因为拉丁入边咧个 J 咧系用 I 嚟到代表，所以咧。In resurrection, I out of Jesus. In 就是 I N 啦，跟住 resurrection out 啦 of Jesus. Jesus 咧用个 I 嚟到代表，咁所以 I N I 啊 R I B in Nazareth arises Jesus. 耶稣起身，耶稣复活啦。咁啊 in 咁就所以 I 啦。纳扎勒呢个地方咁就 N 简称啦。Arises 就系复活起身啦，跟住 Jesus 又系。个 I 代表个 Jesus 嘅 J， C 咧就系 Jesus of Nazareth， the King of the Jews。 三个啫系咪？ 三个 C 点解咁有信心系诗呢？ 一定系诗。 点解一定系诗呢？ 我知道系诗。 点解你知道系诗？ 因为我系天主教学校。 突然间加啲 angel 俾灵感你嘅系咪啊？ 我唔识、啊， 一定系诗。如果唔系，我行出直播室。 你平时唔系行出去？ 我想带佢碌出去。我跟阿梁同学啦。 我都觉得呢一个词比较似啲。我一系就 B， 一系就 C 咯。我觉得系。 我跟佢。 系啊。 唔似 resurrection 复活咩？ 唔使咁问。 我觉得唔需要啊，因为其实系人都会知 C 啊。 全部其他答案我谂得好辛苦嘅， 全部都系 买 C， 买 C，C 啱，正确答案。 你同我犀利啊！ 好嘢，好嘢，好嘢！ 真系你一贯嘅作风好劲啊，壮王啊，真系！ 系啊，壮王，佢唔识嗰啲都壮壮嚟啊！好啦，喂，今日多谢阿曹校长，咪有个点唱咧，佢有啲特别信息想讲嘅。 系咁，多谢三位同学啦。今日咧，首先我要点俾我明爱马鞍山中学所有嘅教职员同同学，好想话俾你听，我哋所有人都好爱你哋噶。 点埋俾华仔喎？点埋俾华仔？ 系啊，系啊，系啊，对唔住啊，老板。 俾埋华仔，阿华仔放你。 这首歌给你听，因为呢你都是教育工作者，为我们支持我们很多，我要补下费钱，因为跟住呢同埋要点给我的家人，还有我好好的校长朋友妹妹安安，还有、yeah. 我的好姊妹校长朋友 Bonnie， 还有今天、也都有跟我度过答案的圆圆神父、yeah. 李志远神父，圆圆神父 support，我怕我讲错了嘛， 多谢 Father， 多谢 多谢 Father。跟住咧，同埋好紧要，我就系要点俾所有、成就下一代生命嘅人，包括各位教育工作者或者寄养嘅父母，系、嗯、啦。呢首歌嘅内容咧就系讲寄养父母佢哋嘅心情啦。咁我哋祝福所有教育工作者，同埋好紧要所有嘅 DSE 考生，唔使紧张 ，DSE 喺度考紧，我知道你哋应该系紧张，你哋加油啊！咁你哋嘅老师系会支持你哋噶，记住。成績是其次，你們怎樣面對人生的挑戰的態度才是重點，認認真真盡力而為，祝你們有理想的成績。 講得好、 yeah! 歌名麻煩校長講完了，我這樣活了一天，鄭秀。 謝謝 在每一天如常地挥手声再见，再应对新一天试炼，活为过一天，循环在生息中应变，要奋斗为谁奉献，每天清水一偶遇后流过，留下几多张笑脸能轻呵，每天多多少少快乐还难过，谁又分析得细致和清楚，吸到烟，会偶尔找到新发现。活遇上阴天，流下泪水都不看见，雨再冷亦能自勉。 再一次多谢曹校长啊！快到中午十二点钟，23度嘅温差咧上到63%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上到现正生效。今日咧星期五嘅公众假期咧，大家可以继续听住收音机咧，过一个开开心心嘅假期嘅。多云啊，就短暂时间有阳光，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会颇大嘅咯，天色会好转。哇，咁啊唔使好似前几日咁咧，日日咧落雨湿湿吓，日间干燥，仲有两三天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嘅。好啦，翻风骚快活人咧，12点钟之后咧就会有车路的士，咁啊讲下呢个自驾游嘅，自己揸架车游浮起开心咧，系咪先？搭伴咧仲有点唱嘅时间，而家可以打电话嚟噶啦，我哋阿鱼鱼咧帮我哋接电话，18723888，18723888嘅。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车路的士开始咗，车路达人啊，潮先喺度啦，潮先， 大家好，又见面啦， 又见啦。 好，今日咧，我哋离开香港去远啲，好唔好啊？ Yeah! 好，由潮先带路啦， 有车嗬。 我哋咧，卒之可以由。仲揸自己部车去自驾游咯，就嚟， 你知唔知啊？梗系开心啦！你知唔知好多年前咧，我已经有呢个梦想。嗱，旅行咧，我哋咧有好多个方法嘅，但系自驾游咧系一种咧好洒脱嘅，同埋咧即系好似尤其是如果自己揸自己架车更好。如果租车咧就有个危险咧，就是、可能租咗咧唔系咁好嘅车啦，或者个车本身我又唔系好熟啦，甚至系揸落咗有好多个问题。但如果自己架车咧有一种好似喺屋企，但系又出咗旅行嘅感觉。 系啊，真系可以做一个说。走就走嘅旅游， 说走就走。 我以前咧有啲朋友，佢哋好好玩，佢哋自己有两地牌啦，不过就同接住嚟发生嘅有啲少少唔同嘅。咁佢哋两地牌点样咧？突然间嗰个老公啊，佢突然间同老婆讲：，喂，不如我哋行咯。跟住佢老婆话：去边啊？跟住你唔好理啊。跟住老公突然间就开始喺屋企度执行李咯，将枕头啊、被铺全部都飞晒落个车尾箱嗰度。 但我想问呢对夫妇咧系咪你 嘅？唔系一个朋友，但好得意。佢哋嗰次嗰个 trip， 佢哋最后喺边度咧？去西藏。 佢哋喺边度出发？ 香港 去西藏啊嘛，系得噶，其实系得噶。 哇，好好玩啊！ 但系我有一个问题啫，点解要将啲枕头同被摆埋落去啊？ 因为咧，佢哋话费事，因为 去到边瞓到边， 同埋咧自己嘅枕头被铺佢系干净好多。 哇！但系真系好开心， 好开心，浪漫。佢哋玩咗两个月啊，真系喺香港嗰度起步，直接揸到去西藏。哇！嗰件事， 哇， 呢啲梦想之旅嘅自由， 相机啊，真系。 但我想讲一样嘢嘅就系话咧，好似似乎你会觉得外国先至会可以咁样嘅，就系揸住架车之后，跟住咧穿州过省啊，又或者做一啲坏事嘅话咧，可以。逃脱啦，系咪嗰啲活老狂花咁等等呢啲啦？咁我哋都得不是梦噶啦噃，系嘛、 啊？ 就可以嘅就变成系咁样噶咯，都揸揸只川州旧省去玩。 其实而家呢一刻咧，喺澳门已经发生紧呢一样嘢咯。澳门已经行紧一样嘢叫做澳车北上。咁其实点样样嘅咧？佢哋真系可以揸住自己部车，利用呢个港珠澳大桥直接去到。大陸嗰邊噶啦，咁其實真係好好玩啊！佢哋好簡單嘅就係做曬前期手續之後咧，佢哋只係需要喺個手機 app 嗰度篤一篤預約，咁就可以翌日就可以上去噶啦。 哇，咁方便啊！ 好方便啊！跟住我有啲澳門朋友，佢哋點樣咧，令我好羨慕啦！佢哋就話。哇！真系揸架车过去食餐饭，系啊，食个烧烤或者打个边炉，咁样就翻转头，咁样玩法都 OK， 好开心，好正，好正， 同埋好快嘅就系佢哋话个车程其实喺个港珠澳上面， 你揸几耐？ 直不甩，佢话其实可能三个字半个钟头， 咁快， 好近嘅啫，真系好近嗰条路，咁样其实就已经上到咗去啦，咁所以话好舒服，好好玩咯，佢哋系 嗱，其实咧旅行咧就最好咧做定啲准备功夫啦，唔知大家同唔同意？咁如果头先你所讲嗰啲，所谓食餐饭就冇所谓啦。但如果好似你嘅朋友咁样样吓，咁 啊即 系系啦，西藏或者其他嘅国内嘅地方，即系一个长远啲嘅、耐啲嘅旅行，其实有咩办法去 plan， 或者从边个开始去 plan 咧？ 你揸自己架车， 自己架车， 所以其实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啊？ 准备，譬如架车嗱，首先咧，喂，你架前车原来两年冇做过检查，呢样嘢我觉得已经危险啦，系咪先？ 冇错。 即系有时咧，啲人师傅成日话啊嘛，嗱个胎咧，你唔好谂住佢好靠得住。如果你长期唔理佢嚟，胎有寿命嘅，我哋继续讲过噶啦呢度吓，咁如果你唔理佢咧，突然之间揸爆咧，哇！如果你仲去到第二度地方，你都唔知边度有人换胎， 好大件事， 几大件事咧。 所以其实咧，出发之前 前咧喺呢啲揸自己车嘅自驾游啦，我哋其实必须要将自己嗰部车做好晒保养先嘅、嗯。做保养系咩意思啊？ 包括 你需要去换油啊， 换紧油、 风格啊、 风格、 油 格啊， 即系全部都需要换。 即系好似个年检咁样。 年检之前你必须要做嘅嘢，你真系自驾游之前，你确保自己架车个状态系靓嘅。 即系估物论佢睇落去仲好似干净。我换紧油咧，我有试过问啲师傅噶嘛，佢、教我，即系好 technical 嘅。佢话嗱，你掹出嚟啦，嗰支油针摸下个紧油。佢如果仲滑滑地嘅，摸落手 OK。但如果开始已经鞋啊，或者个紧油根本唔够紧油咧，快啲换啦。 系啦，因为有啲车咧，我哋叫烧紧油啊。咁、其实咧系一路用下用下嘅时候，嗰啲紧油系会无端端越嚟越少嘅。咁、其实嗰啲你又要自己加翻多少少上去啦。咁、所以呢啲自驾游之前必须要做嘅，但系仲有一样嘢必须要噶啦、车胎都一句，车胎系一个完全安全性嘅嘢嚟嘅。咁、所以必须要确保自己嗰部车嘅车胎个状态真系好靓嘅先至好去。 啊，但系达人啊，我想问咧，如果稳阵啲咧，我咪拉多条士啤胎，好似马小强，马小强成咗个士啤胎，我哋 收埋一条， 收埋一条，起码即系嗱，有时咧唔关个车胎新定旧，会真系插咗钉，揞咗石。真係有事喎，係咪咧？ 因為其實呢一種狀況咧，喺外地嘅自駕遊裏邊，真係好大機會會發生嘅。咁、所以又要睇翻啦，自己嗰、那個車尾箱嗰條士啤胎係咪真係一個叫做full size， 即係一個原裝嘅， 已經唔得嘅啦嗰條士啤胎。 因為有陣時咧，佢係會俾嗰啲好似叫做好幼 嘅 胎， 细啲嘅， 纯粹俾你撑去一个车房，嗰啲就真系唔得嘅。咁、你需要确保嗰条士啤胎系真一条，真系唔得嘅。佢俾你系用好短路程嘅嘢嚟嘅，咁所以唔好纯粹，好 幼， 好似咁上一条比你平時車胎瘦一半嘅嘢嚟嘅，咁、所以嗰啲其實唔好信佢。咁如果你真係有呢一種自駕遊嘅planning 咧，咁你最好啦就係確保嗰個車尾箱條胎係真係一條原裝 size 嘅車 胎， 咁你先至係可以話你路上面有咩問題嘅時候，你真係可以頂得到嘅。 但係潮潮話、一個問題嘅就係其實如果我唔識換，乜嘢係冇用。 我都係，我啱就想講，我啱想講，你如果你就算俾條合格嘅胎，我呢個唔合格嘅換胎人， 係啊，我唔識換嘅，邊度識？ 其實去到外地如果假設你真的打死火燈啊，點樣入手咧？其實 有人幫嘅， 通常是會有人埋到嚟幫手嘅。咁、所以最緊要你自己係嗰個車尾箱有嗰件嘢喺度先，因為如果你冇嘅話咧，咁就真係冇人幫到你。 但我想問，遲早你換過咩啊？ 我自己其實換過嘅。 其实学嗱，如果学嗱，其实个原理我明嘅，搵个积硬硬硬积高佢啊嘛， 积高佢， 跟住又搵个螺丝批，即系十字螺丝批拆嗰啲钉啊嘛， 冇错， 讲我识咯， 其实系好实，即系会比大家想象之中咧实好多好多 好多 嘅。 但系佢唔实又唔得啊， 系啊，所以一定要实嘅。咁但系咧就你记住啦，如果真系咁唔好彩需要用嘅时候咧，嗰、个积系要摆喺一啲相对应嘅位置嚟嘅。咁咩嘢意思咧？咁譬如喺个车底个车头碌嘅后方靠后少少。你揾只手指去摸咧，其实佢啱啱会有一个压位俾你嘅。你突然间嗰条槽系会有两个凹咗落去嘅位嘅。你个积系必须要积中嗰一个位，你积错位咧，其实你系积得起部车，但系你部车系会受伤嘅。咁、所以即系你系真系要确保自己识做嘅时候先至好做咯。 明白。 咁 Google 永远都系一个好帮手嚟嘅。咁如果假设有咩问题嘅时候，都去睇一睇先至好喐手。 练定呢个武功先啦，系嘛？跟住你先至好去啦，咁样啦。好啦，咁另外仲有一个问题嘅啦。咁会唔会话去某啲嘅地方嘅话咧，我哋而家嘅就系左太啊、右太啊咁样个，其实系咪都要做定啲功课咧？ 哦，系啊。因为如果大家咧未试过揸左太车嘅时候咧，记住都系一句啦，上网睇片睇一睇先啦。咁大约人哋嗰个转弯个方向系啲咩嘢？咁譬如我哋喺香港嘅时候咧，咁其实我哋而家靠路边同左太车国家靠路边系完全唔同，啱啱相反，甚至乎快线同慢线嘅概念都系完全相反 嘅。我一定错晒，我都未揸过左太。 系啊，所以呢一样嘢咧系必须要好小心去应对嘅嘢咧，尤其是喺十字路口，你点样转嗰个弯啊？你几时 开始？我有办法，我跟人行。 系啦，跟人行。 冇人行，我唔行，死都唔行。 最好嘅呢个其实都系我自己嘅做法嚟噶。 系啊，我新牌仔嘅时候我都系咁噶。 到真系一个。左右太相反的地方， 跟人行是穩陣很多。咁譬如我哋澳洲有一個就不是左右太相反的地方，佢係順住都是我哋右太車，但係好得意喎，佢轉右係可以一個位係俾人哋紅燈嘅情況底下，先轉咗半架車出咗去嗰度再等嘅。咁其實嗰啲位置係好陰濕啦，所謂。咁所以又係要好知道自己做緊啲咩，如果唔係可以係構成好大危險。 有啲地方咧，我唔記得邊度啦，但係明明行人係綠燈，但係有啲車係照攞過嚟 嘅 喎。 係啊，可以係咁樣樣。 即係唔同嘅地方，即係唔同嘅規矩、 法例。所以其實咧，揸自己嘅車或者去自駕遊都好啦，咁、去到嗰啲情況，熟習咗人哋嗰個道路安全意識係啲咩嘢先，道路法例係啲咩，咁其實對大家都係一個保障嚟嘅。 我想問老師咧，嗱，其實咧，嗱，我淨係喺布吉島試過自駕遊啫，但我想問咧，我真係唔熟嗰個地方嘅，你會唔會建議咧都預早即係喺嗰個叫做 GPS 啊或者咩做定功夫先咧、 啊？譬如我自己去自駕遊，我會點樣做咧？我係預先一開始我會用講英文啦，就 Google Map 啦、那、嗰個網。网上嗰个地图啦，咁其实我系会规划好晒我每一个点对点之间嗰条路线系咩嚟嘅，咁因为我自己中意揸车啦，咁我通常咧我都会拣啲高速公路啊咁样嚟行嘅，但我又会高速公路之余，我又会夹杂咗少少喺啲小路有得扭下弯啊，欣赏下嘢，咁就要睇翻啦，你系几个人出车啦，大家会唔会好容易晕车狼啦？咁其实自己做功课嘅时候， 点解啊？ 因为咧，譬如有啲去到真系弯得好紧要嘅路，上咗山路嗰啲咧，真系会晕得好紧要嘅。咁譬如我哋试过喺澳洲去旅行啦，咁佢其实一条路系上咗山上面，真系好似你睇卡通片头文字 D 咁样，不停弯不停弯，弯足两个钟嘅。 系 哇，咁你如果假设全车系有一两个系会晕车狼咧，其实佢哋会感觉好辛苦咯。咁所以你就要计划翻啦。咁其实同你同团出发嘅人嗰几个乘客，佢哋接唔接受到呢啲嘢咧？咁、其实嗰条路线其实你都可以预先安排定嘅、 但多数山路都系咁嘅， 咁所以就系、一上咗山路， 一上咗山就系咁噶啦。 同埋你自己又揸得惊咧，有阵 时系啊，所以呢样嘢要留意啦。 冇错。 好啦，咁另外仲有啲乜嘢要咩咧？你话譬如唔好计划好中途加油站嘅位置啊。 嗱呢啲係好多人係會冇諗過呢樣嘢嘅喎，咁譬如我用一個實際例子啦，咁喺紐西蘭去到一個地方叫 Queenstown， 咁樣佢嗰度咧可以再入多去一個雪山方向嘅，可以睇得到啲冰川咁樣，但佢講到明嘅喎。你係離開 Queenstown 入雪山之前，你必須要加油，因為點解咧？佢啱啱好入邊一個油站都冇， 一滴油都冇。 同埋佢講緊咧，你係一來一回，其實係四百幾公里嘅。咁所以啦，就係如果假設咁講啊，你得 半 缸油入咗，你係啱啱好夠油入到去嘅。但你出翻嚟嘅時候，你就肯定會中招噶啦。咁所以咧，呢啲就係一啲叫長途駕駛必須要有之前嘅準備啦。你要睇翻其實中途有冇油站啊，因為去到外國。或者甚至乎中國都係有啲公路你上咗去真係會講好遠好遠都唔會有油站。 咁你建唔建議買定一桶即係或者即係細型細裝嘅電油擺定喺車後面？ 取決於當地法例，因為有啲當地法例係會俾嘅，有啲係唔俾嘅，係啦。咁所以呢一個就睇翻你去咗個咩國家咩地方啦。咁、但係嗰個桶油咧，其實可以避免，我會建議避免嘅，因為安全性係真係。要好小心嘅嘢啦，譬如你架车去到外面晒得好紧要嘅时候，会唔会嗰个热力系导致到会有危险啊？咁、所以嗰啲都系要好小心嘅嘢咯。 明白。 仲有冇啲咩嘢我最好尽量避免嘅咧？如果你话即系去啲地方，觉得人生又路不熟，系、咪？ 人生路不熟。如果夜晚揸车，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夜晚揸车啦？ 中意， 中意，我中意， 我都系嘅， 我 中意，我好中意夜晚揸车、 啊、 因为唔知点解，我觉得夜晚揸车 你 惊 咩啊？ 惊 鬼啊？ 唔系啊，你唔觉得好恐怖啊？如果你嗰啲路你又唔熟咧，跟住你夜晚黑嘅，你净系见到你车头灯可以照到嘅， 咁、开慢啲。 即系嗰啲路啊，我觉得系好恐怖嘅一件事嚟噶。 嗱、反而我就觉得嗰、个系一个好宁静嘅感觉、我仲要收音机都唔开嘅， 系 静嘤嘤咁啊，即系 搞低个玻璃，冷气都唔开添 啊，好舒服。即系我唔知点解好中意嗰个感觉，但系、如果去到真系外地嘅时候啦，嗱呢一个就要小心啦。讲紧系我熟路嘅时候先咁讲啫。咁、如果假设完全真系唔识路唔熟嘅时候咧，嗰啲叫做夜路，尤其是山路咧，就真系避免啦、因为你真系唔知道人哋个路况会系点样啦，会唔会前面突然间有啲咩系突然间个氹啊嗰啲，最得人惊嘅就系个路况突然之间出现嘅嘢、因为好多时咧入咗嗰啲叫做山路嘅夜路，你真系除佢冇街灯噶，佢净系靠你自己嘅车头灯， 咪系咯， 你照射范围就系得嗰咁短短噶啦，咁如果你外国嘅话咧，咁就真系小心避免咗呢一样嘢啦。 其实揸车咧好多嘅突然之间 出現嘅問題嘅。我想問咧，池水你以前嘅經驗咧，任何同車嘅機件故障有關咧，有冇辦法求助㗎啦？例如咩咧？有時有啲歐洲車咧，佢耐唔耐，尤其是熱天咧，好容易水滾嘅。 冇錯。 又或者佢本身嗰、那個冷卻系統已經係老化咗嗰啲咧。啊、某一種牌子零舍，即 係 我揸幾架都成日滾水滾，水滾又好啦。啊，發覺原來嗰個電發電已攤唔著，我突然間又類似啲外國 漏油啊，慢慢滲漏。 係啦，有冇辦法求助㗎？即係如果有起事上嚟， 其實咧，如果喺香港同埋外國咧，其實都有呢啲嘢嘅。咁佢喺個保險嗰度係會包埋你嘅。咁、佢叫做一個路邊嘅支援計劃啦。咁其實你打電話，有人會嚟救自己嘅。咁我相信咧，其實日後，因為我哋如果假設啦，澳車不上，其實嗰個保險係你係要買埋國內保險嘅，咁佢哋都會有呢一樣嘢噶啦。咁所以我假設咁講啦，香港應該係會抄翻呢個澳門人哋行咗咁耐一個已經可行順利嘅計劃，咁我哋都係會買埋國內保險先可以上去嘅。咁、那個保險應該都會包埋咗呢個叫做路邊支援計劃。咁、其實假設唔好彩，你打電話係應該係會有人嚟救到自己嘅。 呢樣嘢真係最緊要。 我會覺得建議多一樣嘢嘅。如果我哋要做呢、這個港車北上嘅時候，大家要注意翻自己嗰個手提電話個流動數據。咁其實出發之前真係確保自己個流動數據係足夠嘅，同埋你嗰個 plan 係真係包括你嗰啲嘢，因為你用地圖嘅時候嗰、那個數據流量都大嘅。 係、啊、 喎，因為你一路都好會係好依賴嗰個手機個數據。 係 咁、所以呢樣嘢出發之前，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自己嘅手機係咪真係可以喺國內用得到個地圖。 即係準備功夫咧，做好啲啲，咁就係玩得開心 心 又安全啦、 嚇。冇錯。 好，咁今日咧唔該曬潮潮，我哋車路達人啦，希望大家路路平安啊！ 多謝大家玩得開心嘅。 好啦，開車。 鞋櫃裡每對見證，這漫長同行旅程。現在讀過每每行人經，廚具你每個碰過，温暖到仍殘留氣味。每份晚餐不失纪念性，墙上挂满了与你，将张相记载这段情，放入碎纸机的欢笑声。残局要我去处理，那废物才成为物证。只想只有最迷人背影，人离开藏留低，遗留最动人垃圾，全部有你身影，我无法自立。被遗下梳妆台，如油油黑发，我如何清理垃圾？曾为我配搭每套衫裤袜，仍为全爱情。现在问你，无人能回应。曾共你有说有笑，所有事能从头细听。未令每天辛苦也尽兴，人离开藏留低，遗留最动人垃圾，全部有你身影，我无法自立。被遗下梳妆台，如油油黑发，那面镜子欠缺我们。太空白，谁离开？ 前最动人自拍，全部有你没法铲除最坦白，没人用的餐台太难留起它，变成遗迹与垃圾。二人住的单位从没有宽限期，遗留幸福纪念册， 刘浩龙的这首《每人坐的梳化》到12:29，回来一大半之后就会有点唱的时间，网上的朋友都留了言的了，我先读着先，有个叫 Windy， 他说大家早晨，听日我女女 Candice 生日，祝她身体健康，日日都开开心心的。另外有一位叫 Ying Yan Lam， 我是欣，想点二家姐 Margaret 4月16日生日的，祝她生日愉快，身体健康，心想事成，笑口常开的。咁一阵间我再继续打电话嚟咯噃， 冇错，咁啊电话就1872388 1872388啦吓，咁希望大家都可以话俾我哋听，究竟有啲乜嘢嘅点唱名单啦，有啲咩歌想听啦，同埋有啲咩人想点俾佢知。 冇错啦，马同学啊，你今日要唔要点唱俾马家姐听啊？ 今日唔使。 啊，点解啊？ 佢都同佢男朋友去玩。 哦， 佢同我讲话佢去拜山嘅， 同佢男朋友拜山唔得咩？又拜又玩， 定佢男朋友已经？ 嗱，你讲噶， 已经 马家姐啫嘛？咩啫？咩 啊？马家姐嘅男朋友已经同佢一齐去咗拜山， 已经去咗啦，冇错啦。因为好多人都会就系趁住呢几日嘅长假期咧，系啊，慎终追远啊嘛，都好应该嘅。 系啦，12点播完我哋先咧，新闻报告翻嚟咧，我就话点唱嘅时间1872388嘅23度气温，相对湿度6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两名分别46和49岁持伤情证的内地女子，涉嫌同两宗近期发生的盗窃案有关，现正被扣留调查。两宗案件的男事主分别被偷去价值超过10000元的金颈链。其中一宗發生在昨天中午，一名60歲男子在深水埗街上遇到兩名涉案女士兜搭，借詞邀請受害人一同到餐廳用膳，其中一人分散受害人的注意力，另一人就偷去受害人一條金頸鏈。警方說，由於近日發生多宗同類案件，特遣隊巡邏期間發現兩名涉案女子形跡可疑，上前截查，在其中一人的手袋內檢獲有關金頸鏈，於是拘捕兩人。警方調查之後發現，其中一名女子涉嫌同前日在旺角發生的一宗盜竊案有關，案中男事主在街上遇到涉案女子兜搭，借詞到賓館提供按摩服務，期間被偷去金頸鏈。運輸署表示，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現時非常繁忙，有大量旅客等候乘坐金巴出境，金巴已經加強服務應付乘客的需求，提醒市民妥善規劃行程，預留充裕的交通時間，同時在輪候的時候保持人讓。将军澳工业村发生交通意外，一架巴士和货车在进昌街相撞，货车司机一度被困，其后被救出，连同两名货车乘客和两名巴士乘客，共有5人受伤。外交部宣布，即日起对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列根图书馆及其负责人采取反制措施，指他们为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在美从事台独分裂活动提供平台和便利，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损害中方主权和领土完整。 外交部公布的反制措施之中，严格限制中国境内的高校、机构等组织和个人，与哈德逊研究所及列根图书馆进行有关交易、交流、合作等的活动。而针对哈德逊研究所董事会主席、所长以及负责列根图书馆日常维护的列根基金会前执行主任、首席行政官等四名个人，就冻结他们在中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的活动，以及对其本人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天色好转，日间干燥，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就是将军澳进昌街。将军澳进昌街近住进日街有交通意外，现在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重复一次，就是将军澳的进昌街有交通意外。近住进日街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经过请小心留意了。另外，呈祥道有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有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而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那段呢稍微多车一些，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北港路。一些清明节的封路安排，提一提大家，在香港仔直至到傍晚的六点钟，贝路道近住香港仔华人坟场，以及由石排湾道通去香港仔华人坟场的支路会封闭的，要去那一带的市民要留意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输赢。 作为原作者傅瑶老师，又最喜欢剧中哪个人物呢？ 我只会说周瑞和洛嘉呢花的笔墨比较多，但是呢有一些看起来戏份不是那么多的戏，但是蛮有意思的，比如说魏延，他是一个很矛盾的人，出现比较少的叶朝东、王义南。 国剧830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嘅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同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啦。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到1:00，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00到下昼1:00，风骚快活人。 好啦，嚟到嘅点唱时间，电话号码18723888，打咗第一个电话就系 Alex，Hello， 喂，你好，老友， 喂，点啊 ，Alex， 喂喂 ，Hello，Hello， 听唔听到？ 听到， 好似好神秘咁啊，细细声，你今日焗住咗， 你系咪打个电话嚟噶？ 系啊， 未啊，未打过嚟。 哦，第一次打你噶。 喺边度啊？你喺屋企啊？ 你而家喺边啊？ 依家喺公司。 哦，哎、 哦今日都要翻工咩？ 系 啊， 因为 你咩？ 因为九号做 trading 啊。 trading 啊？因为咩话？因为咩话？头先你话？ 因为我要上大陆啊，九号。 九号要 上九号即系礼拜日咯。 哦，明白明白。 你做咩贸易噶？ 玩具啊。 哇！ 你以前 我以前都老友啊。 卖货。 我卖货嘅系啦。咁今日 Alex 系咪有啲咩特别嘅嘢想点俾某一个人嘅？ 啊，我想点唱俾我老婆听啊，因为我老婆4月13号咧就生日，但系咧我就喺大陆咯，咁所以就。 叫埋佢上去 咯，带埋佢上去得唔得啊？ 系啊， 我有三条发骨龙咧，所以要照顾佢哋，唔可以。 你嗰啲发骨龙，你揾翻四大长老帮手咯，全部唔讲仔女，全部用代 表。大家又明佢讲乜？ 唔理我。 你啲发骨龙几大啊？ 一个好两个小学，一个唔系一个小学，两个中学。 咁唔肯定， 哇！你啲嗰啲咩发骨龙嚟噶？ 爹哋系会咁嘅，系啊。 肯定嘅你， 有时啲嘢 你估惑啦。 你曳啊你！ 我想俾个今日咪做即系个马路的士嘅，我俾条 I Q 嘅问题，关于马路嘅 I Q 问题，你哋估下好唔好 啊？系啊，放马过嚟。 但系车路的士走咗咯，个大人系啊， 唔紧要。 I Q 问题啫， 好， 我想问啦，因为我哋啲传统人啦，咁你估咩嘢？当你听到一个边一个数字的话咧，你架车就要自然会停咧，你要停咧架车。 九唔系九 咩意思？ 九九九啊嘛， 九九九嘛， 系息事。 six 啊， 你好叻啊！ 即系我哋老人家咧，成日都系平生 six 事， 佢几惊佢答错，即刻我哋错，即刻讲答。 不过系嘅，系啊， 不如都系其他人， 系系， 即系快啲讲你 听。哦，大把时间， 系啊， 系啊。 咁啊，以前啲警察埋 six 事咁样， 系啊， 系嘛， 吓。 不过叫得你 six 事都唔多好嘢噶啦，知唔知啊？ 系啊，所以一下埋你。唔系嗰阵时我仔就睇电视，爸爸点解佢不停讲 number 嘅？嗰阵睇旧嗰啲电影，佢话停车息时息时咁成日都讲，点解会讲 number？ 啊，你个仔几趣致喎！ 系 其中一只发骨龙啊， 系啦。最后一样嘢，我另外有个小学同学咧，都系生日，今日系正日生日噶，叫美玲，咁所以都祝埋佢生日快乐。 你结咗婚咯，你仲 你讲个美玲嘅名，你又唔讲老婆嘅名嘅？老婆叫咩名？ sorry， 搞错， 叫 Cammy， 系啦， 你上面大陆嗰个咧？ 嗰个乌鲁木齐定系喺丹佛嗰个？ 我想知乌鲁木齐嗰个叫咩名？ 系啊， 叫祖乌咯， 叫乌想常啊，嗰个叫乌想齐，喺乌鲁 有个齐字啊，点都系齐人啊！你估我唔知你啲衰嘢咩？ 唔做嘢， 梗系讲笑啦， 唔好讲真咩？ 咪系咯， 讲真你都 真你唔 会讲 啦。 今晚 每一 玩啊， 每一日好逢星期一至星期五喺公司都系听你哋咧，系好开心，真系好快脆过呢几两三个钟头，真系好快脆。 哎呀，多谢你， 开心啊， 系咪？继续努力啦， 好， 好啊， 多谢， 系啊，我哋已经好努力噶啦， 系啊， 真系已经好努力。 嗰个要勤力啲哦， 咩事啊？ 好勤力噶， 嗱，你先， 不过咁 系啊， 佢勤力完你都唔觉，咁 咪 真系惨啦，系咪先？ 先至犀利啊， 勤力啲减肥啦， 哦。 咁你勤力啲减肥，系嗰啲说话喺后边度慢慢出嚟， 支牙膏咁样啊，真系， 系啊， 多谢晒 Alex， 多谢，好 开 心， 好开 心， 快乐啊， 系啦 ，OK， 系啦， 假日快乐，拜拜， 多谢 Alex 四马， 另外琼姐啊，琼姐咧叫我代读嘅，祝阿孙仔生日快乐，恭祝各人平安，就有呢只歌曲啊。就是 Lisa 姐汪明荃的咕咕咕咕咕咕， 好靓啊！ 咕咕歌啊， 唔系，唔好乱讲啊！ 令我感受故乡色变，令我娇美翠湖含恨。我苦难发 沉恨，望向中国国土，此际浩气在腾，誓将我苦难化为悲愤。中国勇敢，中国人，从雨从怕抵抗敌人，我漫尽一生那惧怕一身，冲开黑暗。中国勇敢，中国人，从雨中醒，中国魂，我漫尽一生那惧怕牺牲。 勇敢的中国人，我哋有汪明荃 Lisa 姐嘅呢一首歌，个时间12:45，电话里边有 Rainbow，Hello，Hello， Rainbow， 彩虹姐姐， 你好， 彩虹姐姐你好啊， 妹 你好啊，彩虹姐姐， 你哋日日陪住我， 哎呀咁就好啦，我哋有咁样嘅机会， 你哋又陪住我哋呢， 系啊， 系啊， 你咪日日都听噶。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嗯，是不 是 抽 文 熟到 家人咁咯，喺隔篱。是啊，嗯，好 啊。Rainbow 啊，你一条，你考佢一条问题先。 好，客家话最佳女主角点讲？ 哎呀，琴日听完唔识讲。 试下， 啊， 试下，试下，试下。 好记性嘅老人家嚟嘅。 女主角。 嗯，女主角。 女主角。 系，哎， 啊，好嘢。 我记得个女字系女啊。女 主 角 啊。系啦，俾心机吓，知唔知啊？ 啊， 臭文啊。 唔系就要留堂。 吓，又留堂啊？ 系啊。 喂，你校长喺度罚你留堂啊？ 吓，点解你咁开心？ 系啊。 留喺度唔推啊。 都好。 你讲噶， 我要插板喎， 啊。到时唔好喊啊！ 系啊，见家长。 Rainbow 姐今日想点系咩嘢啊？送俾边个啊？ 我其实歌咧，我想整哥哥嗰啲歌，但系咧，我就谂唔到。咁我想感激咧，伊丽莎白医院嘅梁希尖医生啊，佢系名作家医生。因为我曾经心脏病咧，去到 QE 急症室，咁，唞唔到气，我直情真系生死一线间。咁啊，医生咧就同我入咗去抢救室嗰度咧，帮咗我，即系喺鬼门关捞翻我出嚟嘅。咁，另外仲有啊林家俊医生啊、郭允莹医生同埋严燕书医生，好，感激佢哋，因为平时咧我哋去急症室咧，通常都是很紧张很担心啦，咁， 啊， 因为啲家人有事，位置有事，系唔得闲去感激医生，只有推咁耐噶，乜乜咁样。但系咧，实际上佢哋真系喺度分秒必争咁喺度抢救紧我哋生命嘅，即系好似俾佢哋感觉到咧，我真系直接去感激佢哋咯，好记仇啊，记到而家仲记得佢救过我。 好嘢，好嘢，感激。 唔系因为成日做咧赶时间啊，个个人真系心急啊嘛，只有闹。哎呀，都唔得嘅，乜乜咁样，即系佢哋自己咧又已经好忙工作啦，但系真系分秒必争噶嘛，所以咧我真系可以借呢个机会咧喺大耳电波里边咧感激所有嘅啲医护人员咯。 讲得好，其实所有嘅就系香港嘅医护人员嘅话，其实大家 真系喺香港呢度，即系嗰啲医护人员真系好多好用心、好用心咁样嘅，但系个个都系赶时间，我哋都催佢或者有做个担心啦，呢啲好理解。咁咧，所以佢哋工作真系好大嘅压力咯。阿林医生就喺无国界医生嗰度咧，有去也门。战乱嗰啲咁，即系后生一辈咧，有佢呢啲医生咧，我真系觉得咧，我哋好 非常敬佩， 冇错冇错吓，好。多谢晒你，咁我哋送晒俾所有医护人员听，好唔好？ 咩话 ？Sorry， 咩话？ 我哋帮你拣啦，我哋帮你拣，好 唔好？ 好啊，唔好客气，系啊，你自己都要身体健康啊，知唔知啊？保重身体， 身体健康啊， 好啦， 谢晒你，拜拜， 拜拜 ，Rainbow。 好啦，咁啊 ，Mini 咧，另外呢一个都啱嘅，佢话点赞俾全世界，祝大家身体健康，特别点埋俾所有医护人员，多谢佢哋咧，每一天咧好辛劳咁为我哋咧嘅身体啊，我哋健康出咗好多力啊。苏文俾今日听紧呢个节目嘅朋友们，无论今日系翻紧工、去紧街、喺屋企冇嘢做都好啦。每日三小时，星期一至五，10:00到1:00，喺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呢个《风骚快活人》。 雨染湿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露如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水， 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青溪之中早飘远。啊，过去过去，多少次心软。今天今天，随着云烟渐远。 叶倩文的这首祝福送给所有听的朋友们。欢迎来点到时间电话里面是不是 Irene 你好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Sam 小强 Michael 你好 Irene 妹妹 你好你好今天是我妹的正日生日 妹妹叫什么名 字 Sandy Sandy 妹妹 是啦咁佢呢就今日同咗佢先生而家呢就去咗海洋公园因为 哇正啊 开心开心。 係啦希望佢身体健康啦事事如意係啦生活愉快。係啦咁佢今晚呢佢个女呢佢两个女呢就同佢庆祝㗎啦一齐食饭㗎啦。 哇你呢有冇嗌 你呢 咁佢哋一家人啊我哋预早之前呢已经去咗日本庆祝㗎啦。 哇你哇你真係我输。 原来咁样咁我 OK 但係咪你出晒钱先 Irene 家姐。 唔系喎，系佢请我去。 哇！呢啲妹妹真系好 啊！ 哎呀，不得之了啊！ 咁你咪好抵，你打嚟点唱？ 佢真系好开心。 去边度玩啊？日本边度？ 去轻井泽。 哇！识咗， 好舒服啊！哇！住嗰啲木屋仔啊，真系好舒服啊！我真系推介啊，俾你哋去。 轻井泽系一个好热门嘅地方，但去嘅时候多唔多人啊？ 我又唔多喎、 哦， 機場等幾耐啊？ 上嘢落翻去嗰邊咧，就多人咯，開始就 冇錯冇錯，係啊， 輕井、就唔多人。 去咗幾多人啊？ 咁咧又我個大侄孫，六年班，咁我恭喜佢，即係有學校收到啦，唔使咁擔憂，到七月啦，咁啊好開心。 係啦，又可以去玩啦， 係啦， 又可以嘅， 輕鬆下先 咁啊，係啊，咁。我自己啦，我就二十号生日，祝我自己都身体健康啦。 好， 好，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多谢你哋，多谢你哋， 唔好客气，多谢你嘅电话， 好， 拜拜， 拜拜， 拜 拜。 有好多朋友都需要代读噶吓，咁啊有一位叫做阿芬啊，咁佢就话咧，多谢马小强写嘅片段人间，大佬嘅演绎非常之好，听到喊晒，好感动，多谢你哋啊，但佢冇提我嘅。另外。 你唔好咁啦。 想问嘅就系我讲笑咋， 我 认 真噶。 哦，冇错。咁但系我想问你个问多个问题噶，就系、是、小强嘅下楼教室究竟几时装修完呢？ 因为唔够下楼啊， 我 慢慢装修啊， 啲图啊未出到。 系啊，因为啲装修师傅 系啦， 做咗走啦， 都嫌贵。 要搞清楚先啊！ 我谂住两万蚊连工包料啦，佢唔得。 系啊，系啦，所以嘅就系慢慢等一下先啦。 系啦， 好啦，另外我觉得呢一个点唱都几好笑嘅，代读嘅就系阿 Turtle。因为你啲朋友 话乌龟 仔系啦，咁我就预祝同学仔生日快乐，开开心心。四月十一号嘅包括有 Marble， 跟住另外有四月二十六号，呢个系咪你嘅花名啊？猪头娘。 到底佢姓梁叫猪头啊，定姓猪叫头 梁 咧？ 请呢位同学仔回答我哋呢个问题。 自己举手， 系啦。下一个好笑啊，乌小姐，女女咧就去咗大陆度做嘢，系咪？祝佢四月二十八号生日快乐，开开心心，工作顺利 嘅。 好嘅，好啦，另外呢位朋友咧就阿玲啊，佢预祝阿姜涛四月三十号生日快乐，所以想听呢个直播嘅。蒙着嘴。说爱你，送俾所有听紧呢个节目嘅朋友们，爱你啊！呢个歌之后即结束我哋嘅节目嘅。 觉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越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恶心境。 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都不分，生活在艰难里，心灵从未吸沾污，天给我贫困苦，笑着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好。So I say I love you， 花半秒唇齿功夫，只淡静岁月变丰富。即使要蒙着恶嘴，我仍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想快归队，必须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眷顾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怕了难挨是不撤不退，习气再争取。 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都不苦，生活在艰难里，心灵从未吸沾污，即使要蒙着恶嘴，我亦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 阿芬打翻嚟补充啊，佢话女主角做得好好啊，叫你俾心机啊，咁、 我讲笑嘅啫，芬芬，你做咩要咁上心啫？ 唔紧要，我哋每一样嘢都系好认真嘅。 我做得好，我梗系知啦。 最紧要写得好， 最紧要你每日听得开心。好啦，结束我哋今日星期一公众假期，我一样十点再见，好唔好？ 好， 祝大家星期一见， 拜拜。